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292点，上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91点，上升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4，日元110.5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4，人民币6.464，英镑兑美元1.385，欧元兑美元1.19，澳元兑美元0.75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09美元，卖出176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早晨啊，各位听众，6:08啊，啱啱去到6:08嘅时间，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咁啊，扭下收音机，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当然继续咧都会有白卷浩陪住你哋一齐咧，就喺星期三嘅早上嗰度啦。咁啊，准备咧就迎接啊，咁啊，明天啊。好似系公众假期咁啊，7月1日嘛，系啦，唔系好似啊，直头系公众假期啊吓，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好好地喺嗰度咧，今日啊筹划一下啦，啊，一个星期有一日假期咧，成个感觉咧都已经唔同咗，感觉咧就可能会有啲松松地啦，系咪？咁啊有啲嘢即系如果要做嘅，咁啊赶埋今日啦，咁啊如果你可以攞假攞埋星期五嘅话咧，咁恭喜你啊！ 你就無敵了，今個星期你就已經贏了，不要緊，如果你沒有拿到假的，就當一個星期裡面有一天休息一下，是不是？晨光第一線都繼續就是會開工，繼續都會陪著你們的。早晨啊，各位聽眾，直播室裡面有白元浩陪著你們。 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多时咧，好容易就会有好多嘅担忧，担心咧对我哋嚟讲，其实某程度上，如果担心可以产生到压力，而呢个压力系可以推动到你可以好好地去到工作努力嘅话咧，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正向嘅压力嚟嘅。成日咧都话啦，人啊需要压力嘅，冇压力人系唔会进步。咁我哋点样去善用我哋嗰个嘅压力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学问嚟嘅。咁啊，除咗话善用压力之外啦，咁啊，亦都系好多人就好担心啦。啊，担心呢样，担心嗰样，例如做父母嘅好担心自己小朋友系唔知读书读成点啊，派学校又派到乌里马查咁样，跟住读书咧又惊佢读得唔好啊，又惊佢唔中意读啊。好啦。咁啊，到个仔大个咗啦，咁啊或者到啲office 啊嗰啲同事又担心佢哋好多唔同嘅事情啦，工作嘅态度有冇问题啊，有冇上心啊咁样嘅人咧，每一分每一秒可能都有好多事情嘅担心。不过我哋成日都系抱住一个咧，可能阿 Q 啲嘅，船到桥头自然直嘅，的而且确系，你太担心，同一个完全唔担心嘅人咧，做一件事其实个结果都可能一样。咁问题就系佢哋所承受嘅一个心情咧，就自然不同啦。咁所以你要谂下，咁啊，无论任何事情都好啦，你应该会选择系好担心去做每一件事，定还是系好唔担心，好乐于咧就系接受努力咗之后上天俾你嘅一个结果咧咁样。有阵时人咧可以放低咗太多嘅顾虑，做出嚟嘅结果可能会更加好噶。 天生不想竞技，哪个有翼会飞，浮云何必跟那海水去相比，抄低这种见地，我爱我的人，我觉得欢喜。天生不懂顾虑，我喝了便喝水，前面微雨怎会舍得我的嘴，不想走可以睡，我要我的不要我的懒得走。身手太乱，我有我大气愿，为何随马戏团表演跳火圈，终于是几意愿，我这角色总算亲手挑选。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不理喜欢的风西抱着走，若以前不怕一个清风两袖，谁又怕会失手？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不理方向，拨华丽的色相。面对天空开个唱，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不理风向，没华丽的色相。面对天空开个唱，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 有阵时啲嘢唔使太担心嘅，好多嘢都系天跌落嚟当被冚啊！人抱住咧就系乐观嘅心情，有阵时可以令到我哋每一分每一秒咧，可能可以又善用好多添。天生天养，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踏入夏季，身边呢好像都有不少这些上呼吸道感染的个案，成日都听得到，附带的可能就是其他耳鼻喉科的问题了。今朝想跟大家讲一下急性中耳炎。急性中耳炎是一种婴幼儿的感染疾病，由于小童的咽喉管比较成人的短，所以当小朋友感冒或者是长期过敏，细菌和病毒的鼻咽分泌物就很容易在耳咽管那里进入了中耳空间，导致中耳腔发炎了。有医生就说，急性中耳炎是引起小朋友耳仔痛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患者会觉得非常剧烈的痛楚，而且在瞓低的时候，这种痛楚的感觉还会加剧。不过外耳道发炎、异物或者是耳屎堵塞、耳道的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中耳积水，都有机会引起耳朵的疼痛。根据2013年美国儿科医学会出版的儿童中耳炎指引，诊断了中耳炎的标准就是耳膜鼓胀。若果是中度至到严重程度的耳膜鼓胀，或者是新发生的耳瘤，就会直接诊断为急性中耳炎了。我们一起看看中耳炎的五大症状。刚才讲到了，耳仔会感到非常剧烈的痛楚。其次，外耳道亦都会见到有流出异常的分泌物。通常这些情况底下，小朋友都会发高烧的。由于耳朵入面有些不舒服的感觉，他们很经常可能会咬自己的耳仔，自然小朋友就会哭闹不安，睡得不好，甚至乎胃口减差了。其实中耳炎通常都是在感冒之后衍生出来的，原因是造成感冒的病毒同时也都令到耳咽管发炎，功能受损，令到中耳腔负压，鼻咽打有病毒，细菌的分泌物亦都流入了中耳。所以大家如果小朋友感冒之后，就要特别留意他们有没有出现以上等等的症状了。医生就说，抗生素是治疗中耳炎的其中一环，止痛和复诊亦都是重要的，因为医生要观察住小朋友发烧、耳仔痛和耳膜的变化有没有改善。如果小朋友是2岁以下，用抗生素治疗的机会都挺大，不过如果是2岁以上的话，就应该要跟医生讨论之后才决定用什么方法来治疗了。家长也都需要留意小朋友在用了抗生素和食药之后2至3日有没有改善情况。如果已经退了烧，耳仔痛的情况也得以改善，一般呢大概5至10日左右就可以完全康复了。不过也都要记住，中耳炎呢是经常会复发的，例如可能半年内已经会有几次翻发的机会，甚至乎在1年里面有4至5次的急性中耳炎。医生就说了，如果遇到这一类情况，可能就要考虑在小朋友的耳膜上面放置中耳通气管。这个通气管是需要由耳鼻喉科医生置放的。医生亦都提到，小朋友如果曾经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或者是流感疫苗，都是有效能够预防中耳炎的发生的。亦都有些 tips 可以告诉大家听，怎样可以有效地预防中耳炎。例如，纯母乳喂哺去到最少6个月， 避免小朋友接触香烟或者二手烟。喂奶的时候需要维持住45度和不好平分的水平。而婴儿六个月大之后呢，就应该要减少使用奶嘴了。这些方法都可以有效地预防中耳炎的。作为家长的你就要非常留心了。若果你的小朋友曾经因为感冒之后出现耳仔的不舒服，你就要快点带他去求医，检查清楚到底耳仔有没有问题。千祈不要将这个病根留在耳仔里面啊。 故事开始的真人，那你为了去摘心里游戏的节奏，大乱剧情发展，一丝细细的温柔，玩笑话当作真爱，情节是弹糊弄谁还在摇摆。但 you and I 你知道自己真不可以说爱，但是你那容易远选扫不住的破绽，怎么还不说白，怎样才能解开那人的进来条款。该是快就当作你曾游戏闯关又失败，打一针爱爱绝白回来我原本的安全地带，不敢期待下一次有什么意外发展，故事走向 Who knows 我不肯说穿。Hey you and I 我知道只是舍不得越陷的对白，关心爱我为难，黑着白着破坏，可以说爱不是每个真情告白，假装冷眼旁观，怎么还不拆穿，怎么就不客观，那人的惊讶跳关，那些藏不住的破绽，那些怎么可能 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忠哥，为什么每朝的九点半钟梁永忠你有这么多话题的？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的事。 为什么有这么独特的看法呢？ 听多些不同的人讲嘢，思考多些就得了。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的时间6:23，早晨各位听众，外面是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天气呢就没有前两日就那么多雨水了，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不过天气呢就炎热，留意住了。而家29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6:23，但我哋回带回到边咧？回到春秋时期。喂，咩事啊？春秋时期，大家都知道楚国啦，有呢个国家噶。楚国嘅伍子胥，因为咧就父兄啊，即系被少妇啦辉无忌同埋楚平王害死，佢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到去吴国嗰度。后来就发觉，唉， 自己咧好多以前嘅朝中大臣啲 friend 一个又一个都俾人咧就系害死埋。眼见好多嘅同僚，大家都走投无路。想起呢吴国的而且确呢好似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好似即系楚国嘅伍子胥啊，因为头先都讲过啦，父兄啊就被少妇啦咁啊赶尽杀绝逃到去吴国。於是乎楚国好多嘅旧将啦，好多嘅一啲嘅叫做旧属啊朋友啊，佢哋嘅伙计哇全部呢都觉得留返喺楚国真系惨。不如都好似伍子胥咁样去到呢一个吴国嗰度，睇下有冇啲新嘅出路啊，系咪？以前呢喺朝廷返工，其实諗下諗下佢哋都係返一份工啫。边份工好嘅咪去嗰度囉，系咪？好多嘅旧将去到呢一个嘅吴国嘅时候呢，即係搵返伍子胥，大家呢都觉得你又真係好。当其时呢你的一个即出走的决定相当之英明。很多的旧部去到这个的新的国度吴国的时候，所以你都向新的君主就推介引荐他们。更加就觉得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认为伍子胥为什么那么热心去帮忙一些旧的朋友在自己新的国家那里去到给一些官职他们。佢就帮佢哋建立吴国咧，咁样。你话吴国君主都问佢：，哇，你都好多 friend 喺嗰度逃难到嚟我哋呢度。佢自己就话到啦：，系啊系啊，阿主君，因为咧，佢哋咧同我都系一样，同病相怜，大家咧都系一种经历过同一个嘅问题，大家都系经历过同一种嘅痛，所以咧对于呢一种嘢嘅事情咧。人啊，个同情心咧特别咧就系厉害嘅，同病相怜啊，主君主君，怜啊即系怜悯啊，同情啊，有同样嘅病嘅人咧，原来特别系容易互相同情。其实都系比喻同样不幸遭遇，又或者系痛苦嘅人，大家系不断嘅遭受到厄运嘅时候，可以咧就系互相安慰。不过互相安慰嘅时候咧。大家都好正面嘅，大家都希望咧喺一个新嘅地方嗰度又活好自己嘅生命，令到自己嘅家人啦，个个都食得好、住得好、着得好。主君听咗佢之后咧，就觉得佢系一个相当之热血嘅人，于是乎咧就将以前好多楚国嘅旧属啦，嚟到吴国之后，都一样咧会俾翻一官半职佢哋，咁啊令到大家生活无忧，而且仲可以贡献自己嘅国家添。不过如果日日都喺度揾啲同病相怜嘅人喺度左呻右呻咧，放富嘅话咁就唔系咁好啦。 赛跑跳高，难以继续接通，一边高高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我想多几天松开那心情。Come get it, come get it, come get it, get your feet.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全身全收好那身灵。我最怕你一怕个脑退化，错噶嘛错噶嘛，对噶会一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假有难请假。 Come on. 神经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道试过计较半码？一个门曲式拣下款。 再会去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啦吓，咁啊先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翻嚟，继续嘅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将青衣路一个回收场的火警列作怀疑纵火案，暂时没人被捕。火警发生在昨日清晨，焚烧近五个钟头之后救熄，没人受伤。初步调查相信有废铁冒出浓烟，起火原因有可疑，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是由英国抵港的43岁男子。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将早前列为本地源头不明带 Delta 变种病毒的27岁机场男地勤，修正为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而同男地勤相关。同時在大埔新達廣場任職客戶服務的24歲女子，亦都修正為同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衛生署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進行基因排序分析，結果顯示27歲男子同早前3宗輸入個案基因組吻合，反映4宗個案可能有流行病學關聯。中心最新的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呢名27歲男子曾經在本月11日在机场的卫生署临时样本采集中心和该3宗输入个案患者有短暂相遇。被缅甸军政府罢免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再度出庭应讯，他透过律师呼吁缅甸人民团结对抗军政府统治。昂山素姬的律师说，昂山昨天到内比都特别法庭就违反防疫规定举办选举造势和煽动叛乱等指控接受审讯。军政府对昂山素姬提出一连串指控，如果所有罪名全部成立，他可能被判入狱至少10年。缅甸军方2月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并多次武力对付不满政变的示威群众。有团体统计，已经有超过880名平民丧生，近5000个示威者被捕。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第一夫人吉尔下个月可能前往东京参加奥运会开幕仪式。拜登在白宫向记者证实，计划安排吉尔到东京。东京奥运预定7月23日开幕，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原定去年举行的东京奥运押后到今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安文达，酷热天气下开工有咩要注意？ 咁热嘅日子啊，工友饮翻杯冻咖啡啊，冻奶茶咁啊，零舍醒神，个人都醒啲噶。 文文，今次你错晒啦，工友流咗咁多汗咧，系应该要补充水分同埋盐分噶，饮多啲清水或者含有电解质嘅饮品先至可以 save a life 噶。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防中暑，预防要点要记。记住，我是 OV 钟宇璇。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秘之线，神秘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Coffee Time 啊，衰猪嚟噶，明明都唔系神光 Coffee Time。是白元浩打俾你嘛？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你好。 冇嘢，唔使惊，系啦。嗱，29度嘅气温啦，星期三啦，6月30日嘅早上，咁啊打电话俾崔杰彤啦吓，咁啊，点啊，好唔好瞓啊？你呢个甜睡宝宝。 唉，真实不相瞒，今日你听我把声就知道我迟咗起身啦。 点解咧？系咪整辣椒啊？ 咩啊？ 整辣椒，整辣椒，整到个人好攰。 首先系啦，即系依排真系咁整嘢啦。咁跟住晏昼个人好攰啦，唔知道系咪因为咧，因为平时我晏昼咧冇咁多活动做嘅时候咧，咁我会瞓下晏觉啊嘛。夜晚瞓觉嘅人咧平静啲，可能可能大家都有试过，譬如你嗰一日好多嘢做，好攰咁样搭落床咧，会发梦啊个人。哇，跟住就攰上加攰，我头先系应该系咁发梦，发到醒嗰刻咯。 吓，点解你会觉得发梦嘅瞓觉，即系瞓咗觉嘅时候，你发梦系攰咧？ 我醒翻嘅时候觉得好攰咯，我唔知系咪因为夜瞓啦，跟住我就赖咗落发梦嗰度啦，因为好似冇休息过咁样。 哦，我都听好多人讲咧，就话如果夜晚瞓觉嘅时候发梦咧，第二日咧硬系好似特别攰咁样。但系我咧，我嘅谂法系点样咧？我就会觉得第一。如果我瞓觉嘅时候又发梦嘅话咧，咁我又多咗个经历，系咪？即系如果我记得嘅话啦，咁啊多咗个经历咧，我觉得我自己有啲赚咗。咁同埋咧，我以前咧有睇过一个嘅， 都攰噶， 唔系都攰，但系我因为我睇过呢篇文章咧，令我觉得原来发梦瞓觉咧，即系瞓觉发梦咧系几好噶。因为佢嗰阵时，我记得咧，佢同我讲过话，嗰度写住，如果喺你瞓觉嘅时候，其实脑咧就个脑人嘅脑啊，就好似嗰啲电脑重组咁样噶，咁会将你日头嗰啲嘢咧就由头到尾咧就重组一次，即系好似放翻嗰啲memory 出嚟咁样嘅，令到你第二日又可以再行得快啲嘅个人脑。好啦，咁佢就话到咧，其实瞓觉咧系一个咧，发梦系一个咧将你日头所见到嘅嘢咧，就好似file咗佢咁样，就重新再整理一次。咁喺整理嘅过程入面咧，咁就你又瞓咗觉，就你就可能不断睇到个脑入面咧，就喺度执紧你嗰啲资料啊。咁你就一睇到呢个过程嘅时候咧，就其实系你个脑咧已经处理咗你日头所见嘅，就变成咗你第二个记忆嘅部分。咁所以咧，你应该咧系会觉得啊，个脑第日起身之后咧，会系精神咗啊，又或者系因为个脑筋咧已经嗰啲firing咗咧，所以个 CPU 行得快咗啊。可能我睇过嗰篇文章之后，我觉得咧啊，我寻晚发咗梦，我今日个人应该会特别精神，会有咁嘅谂法咯。 可能因为我通常咧都系攰嘅时候先发梦啦，所以根本唔关个梦事嘅，纯粹系因为本身前一日个人太攰啦。不过我都中意发梦嘅，我记得之前 Coffee Time 我真系有讲过咧， 我鍾意發夢就係因為好多時好似你咁講啦，有啲係日頭一啲零零碎碎你諗嘅嘢，咁再放返出嚟啦，或者正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啦，可能會夢到一啲呢即係你夢寐以求嘅嘢或者嘅人呢真係會發生咗咁樣，咁都爽啦，即係 爽啊， 咁都好啊，但係有時候真係完全係天馬行空，你冇諗過喎呢、這個人我真係完全唔識㗎喎，或者係見過一次嘅啫喎，點解會成為咗呢個夢嘅主角㗎？ 喺你個夢嗰度做咗你男朋友係咪？冇啲嘢， 咁又冇，又無啦啦要安慰佢咁樣，安慰人都好需要心力㗎嘛？點解係我呢咁樣我仲有一個最後可以分享一個咧，到我而家都仲好記得嘅夢啊！咁我就知道我其實本身係一個點樣嘅人啦。咁咧就係、是、個夢就係話我喺個廁所嗰度啦。咁、然後咧見突然間見到一個男人走出嚟喎，喺個廁所嗰度。咁我哋就爭論起嚟，喂， 唔識 㗎， 嗰個咪唔識㗎嘛？ 唔識㗎，唔識㗎。我就話呢個女廁嚟嘅喎，你點可以喺度㗎？咁、那个男人就话呢度男厕嚟嘅，系你入错厕所啊咁样。咁、然之后我 咁无聊嘅都系个梦 啦。未讲完啦，跟住然后咧，好快就系讲完。跟住咧，我就咁好啊。如果要证明呢个系男厕定女厕，我哋企喺厕所门口睇下一个出嚟嘅系男人定女人，咪知咯。系咪系咪好有逻辑？系咪好好笑咧？ 喺梦入边嗰个男人好睿智、啊。 呢下我讲嘅呢句说话。 你讲噶？咁跟住咧，跟住解唔解决到？ 跟住然后好啦，结局咯，完噶啦。结局咧就系、是、咁，我哋就企咗喺厕所门口嗰度等啦。跟住下一个出嚟嘅人系咩咧？系有成百几二百个男女老友，嘣一声咁样冲出嚟咯。跟住我笑醒咗。你话真系好似嗰啲日本节目嗰啲白人斩咁样咯。 系啊系啊，我知啊系啊，一次过涌晒出嚟。喂，但我以前咧，我有发过一个梦咧，又系好奇怪，我印象好深刻噶。咁我就發夢咧，就用咗嗰、那個哆啦 A 夢其中一個法寶竹蜻蜓喺度飛啦咁樣，咁啊好開心！我發呢啲可以飛嘅夢，我覺得特別開心噶，因為你冇可能做到噶嘛，係咪先？咁而喺你夢入邊，你係一路飛嘅時候，你係一路唔驚死噶嘛，我周圍飛咁啊，好 high 啦咁樣。咁但係咧， 呢個夢都係自由自在啫。 係啦，好自由自在。跟住咧，我就醒咗啦。咁啊，唔知係做咩？可能真係有人嗌我咁醒咗啦，擘大咗隻眼，去翻呢個現實嘅世界啦。跟住咧，但我好眼瞓，我一瞓咗一眯埋眼嘅时候咧，我突然之间咧喺个梦入边，我仲可以追翻之前嗰个梦，即系我明系啦，我明明可能飞紧去呢两栋大厦中间嘅，我眯埋眼之后咧，我可以由嗰个梦嗰、那个即系断咗个位啊，由嗰度再继续噶， 接翻， 而且咧，佢仲好似睇电视剧咁样，佢仲有突然之间咧上面嗰有个我个梦入边有个 subtitle 咧，就写住第二集，跟住就。就继续喺度飞，你知唔知嗰个梦点解我咁记得呢？系因为 写住第二集， 系因为我醒咗几次，而我每一次醒完之后，我再瞓翻觉，我都可以接翻个梦，而且佢系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可以继续咁写落去啊！ 哇，正啊！呢真系 呢啲梦真系可遇不可求啊！ 好啦，我哋唔好发梦啦，俾心机做嘢啦。 好啦好啦，转头见啦 吓。丁紧 要。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仲有好多咧，好得意嘅梦，都喺记咗个脑入边嘅，咁啊有机会又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天马行空嘅嘢啊嘛，咁啊其实听众一齐分享一下你哋嘅梦啊，其实都好开心。好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最近咧都睇到有传媒咧就报道啦，有人咧就因为近期啊患上急性嘅淋巴细胞咁啊白血病，咁啊入院接受治疗啦，需要咧就系适合嘅造血干细胞进行移植，等身体咧可以正常造血。令到我觉得咧系啊，的而且确每分每秒咧都系好多人需要咧我哋去到帮忙。嗱，现时啊，寻觅合适嘅捐赠者啊，只系大概咧就系5000至10000分之1。本港嘅骨髓库暂时咧就冇可配对嘅，即系现有嘅人啦，就好难揾到一个咧就系配对到嘅 一个啱嘅骨髓噶。咁所以咧，有好多人都各方就呼吁啦，去到捐血站登记同埋验血，就成为咗希望大家都成为呢一个骨髓嘅捐赠者，俾一啲咧需要嘅人咧可以重燃生命嘅希望。其实香港红十字会需要服务中心咧，将会喺7月22至8月4号啦设立咧，就系捐血站，咁啊方便咧就系公众人士捐赠咧，就系一个叫周边造血干细胞。市民亦都可以咧就喺其他嘅日子成为咧就系捐赠者嘅。嗱，呢一个周边造血干细胞嘅采集过程咧系啲咩咧？咁样系同捐血嘅过程咧系相似噶，需要3至4小时。在捐赠者的手臂上面会大概抽取250毫升的血液，即是相当于 3% 的周边造血干细胞。捐血之前几日中心就将会邀请捐赠者进行例行的身体检查，确保健康无误。捐赠者在捐赠之前3日之前需要接受白血球生长激素注射，将骨髓内的造血干细胞动员至到外周血液。捐赠嘅时候捐赠者嘅血液咧就经刺针导管抽取至到呢个血液嘅分离机，经过分离机之后咧，提取所需要周边血干细胞，咁而其他不需要被收集嘅血液成分咧，就会经另外一个嘅管道咧送去俾捐赠者嘅体内噶。上述嘅过程多次重复嘅话咧，咁直至到提取到预定嘅数量。一般嚟讲整个嘅采集过程需要几长呢？咁样如果你谂住去捐嘅，哇呢啲即系百科全书入边都有写，需要咧就4至5小时噶，咁所以预留多少少时间啦吓。千祈唔好谂住哇咁耐嘅，咁我唔去啊！千祈唔好咁谂，能够咧就系帮助到其他人咧，你只系4至5小时咁啊，帮到一个人嘅生命咧。是真是相当难得的这个机会。每次捐出250毫升的周边血液，捐赠者也都不需要住院或者不需要全身麻醉，更加可以即日就出院回家休息。其实几日之后我们的身体又可以回复完全正常的了。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捐血的时候，不妨就可以在那里捐血站那里都可以写埋我就想捐做成为这个就捐骨髓的人的这样。自己身体健康有能力做到的，我们其实都应该做的。 呼吸赤膊环流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 怪物系叶巧林。出面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收听今日晨光第一线，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喺电话侧边打咗电话俾我哋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 ，Circle。 Hello， 小白 ，Hello。 你好啊，今个星期咧，哇，感觉上咧都系特别紧张啦。第一啦。明天啊，即系7月1号嘅时间啦，公众假期嘛，系咪先？ 特别紧张，因为放假。 系啦，一个星期咧，我觉得有一日咧可以喺星期五之前放到假咧，啊，真系唔知系咪因为休息咗一日啊，那个感觉将会咧就系特别舒服。即系我而家未嗱，虽然我话晨光我冇假放啊，我都等啲听众开心，因为有一日公众假期，个人咧就真系 relax 好多嘅。咁其实休息同埋呢一个压力，咁啊肯定咧。休息可以帮我哋回复体力啦，但系减压系咪真系减压到嘅咧？ 正如我即刻谂起嘅歌词，咪休息工作再工作。 系啊，你谂下休息一个工作两个啊？ 系啊，咁都系噶。嗱，你从一个星期七天嚟计啦。 嗯。 如果你系一个即系一般上班族，你系周末五天工作，周末放假嘅，咁咪休息工作再工作咯。休息完两日之后就工作再工作噶啦。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讲话点样可以即系以工作同生活啦 ，work life balance， 同埋点样去平衡我哋嘅生活同工作咧？其实有冇谂过休息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 梗系有啦。 点样学习去好好休息咧，系更加重要嘅，因为這個呢个咧即系一个好。即係老掉牙嘅，成日都講嘅一個道理啦，係要休息嘅。但係咧，今日又好想即係有一啲嘅分享啦，又俾大家又可以有一啲嘅思考啦。咁其實休息咧，有冇諗過其餘可以分動態同靜態嘅休息嘅？咁啊，靜態嘅休息 就 好簡單去諗啦。嗱，我哋器官其實每一日。我哋無論瞓幾多個鐘頭都好啦，瞓幾多個鐘真係因人而異嘅。有啲人可能天生係小睡者，4至6個鐘佢就可以精神充沛嘅。但唔係嘅，我呢啲咧可能要瞓8個鐘、10個鐘啊，先至可以插到電嘅。唔緊要。咁但係即係頭先講話瞓覺都好緊要啦，即係俾我哋嘅器官去休息啦。定時入睡、起身都同樣咁重要嘅。咁但係呢個係靜態嘅休息啦。翻工嘅時候。有冇一啲靜態嘅休息咧？唔係釣魚嗰啲嚇，咁啊可能即係每一日8個鐘頭做嘢咧，總係需要 take a break 噶嘛。take a break 睇漫畫，睇漫畫算唔算靜態？ 你都要分一啲靜態啲嘅嘢，譬如睇漫畫咧，我就會擺喺後邊講一啲你中意做嘅嘢啦。但係如果即係普普通通啦，如果我有幾分鐘、3分鐘、5分鐘都好啦，可能會唔會可以閉目養神啦、 啊？ 我啊最中意咧。就發揮呢一個法外嘅精神啊！即係因為即係俾自己真係漫無目的咁樣去法外咁樣，即係空白一片咁樣休息一下，其實都係得嘅。 喂，仲有啲唔知咩海豚定係又海獅海唔知咩嘅呼吸法嘅喎，好多。 嗱，有冇諗過頭先講話動態啦？動態咧，頭先如果講話放假去 plan 下放假，你都可能會有一日去玩。一日係休息啦，我自己以前咧就會一日去爬艇，好似小白咁可能行山，跟住第二日咧就通常都會安排翻啲靜態啲嘅嘢嘅，可能留喺屋企，頭先你講話睇下書啦，睇下漫畫啦，睇下電影啦，都會嘅。咁、但係如果得一日假嘅話，頭先話七一咯喎，咁樣可能上晝又會做一啲動態嘅嘢啦，可能跑個晨跑啊，出去飲個早茶啊，出去威完一輪之後咧。跟住晏晝就翻嚟收拾心情，因為第二日要翻工啊嘛。咁即係做翻頭先一啲靜態嘅工作啦。咁講到最重點就係話，做呢啲嘅活動能唔能夠可以令自己產生開心？ 哦，頭先講話係啊，關鍵嚟啦嚇。 精神爽利，心情好滿足嘅咧。 嗯， 即係呢個係緊要嘅喎。 嗯， 係啦。咁同埋你諗下頭先講話休息工作再工作，其實工作天是佔了我們2/3的時間的，我們可不可以好好學習每一天都能夠有片刻的動態休息呢、是重要的、例如如果你有一個鐘的放工之後可以有些朋友仔會做瑜伽啦、或者放工之後 有一啲少少時間嘅，我唔知道小白會做咩。我自己咧，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動態嘅休息嚟嘅。我會中意逛下超市。 哦，即係做一啲可以俾自己發呆又係喐動到嘅嘢。 我有陣時見到商場多咗一啲玩具店，我會行過望下咧，好多大男孩咧會喺度睇 figure 啦，睇唔同嘅玩具，真係好得意嘅。我都中意留意一下人哋睇啲咩嘅。係大男孩嘅中意嘅玩具，可能一啲鐵甲人啊，一啲超人啊咁樣啦。咁但係，譬如你收工之後又未想翻屋企，原來呢個都係可以一個靜態動態嘅休息嚟嘅。甚至乎去一啲家電鋪啊咁樣。 嗯。 咁你有冇諗？我諗起咧。如果你突然間我同你講話，不如我哋去唞唞氣啦，咁你會想做啲乜嘢啊？ 散下步啊，係咯， 就係休息啦，係啊。我諗起咧，我讀書嘅時候咧，會去便利店叮個點心，食個杯麵， 係 真係真係、哦，原來三分鐘呢個休息都係好緊要 啊！以前咧成日都有好多呢類型嘅經驗，即係可能工作咗一日之後，咁啊放工，如果覺得即刻翻到屋企咧，瞓覺嘅話，好似浪費咗自己休息嘅時間，就擺曬喺瞓覺。反而咧，即係 Circle 講咗個重點，就係瞓覺咧係休息嚟嘅。不過我哋心靈上都好需要好多唔同嘅叫做補充啊。呢啲補充咧就係靠我哋發呆啦，喐一喐個人啊，或者做一啲自己喜歡做嘅事情，去令到我哋嘅心力咧都加強咗。心力加強咗之後咧，又可以令到我哋一個壓力咧又減少嘅咯。 真正嘅 work-life balance 咧，當中原來休息係好緊要。原來休息咧，除咗週末可以多啲嘅時間去做一啲自己精神爽利、興好開心嘅嘢嘅時候，原來平日翻工咧都更加需要嘅。嗰、那個動態休息就對。即係少到可能飯後食一個甜品啊，或者我做下嘢工作當中有十五分鐘，我會唔會可以出去便利店買少少嘢食，幫自己叉叉電啊？甚至乎中間都要去廁所㗎。咁我哋去一去廁所之後，會唔會可以去？我鍾意會望下窗啊，伸展一下，伸下懶腰啊，可能即係喐下咁樣咧。這個都係緊要㗎喎、啊。係、啊，其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嘅一啲嘅安排嘅，咁但係只要你每一日都記得要有呢啲時間就。最 重 要啦， 咁啊，听日就放假啦，咁啊，所以大家咧今日都可以忙完之后，尽量揾啲时间，令到自己又可以休息一下，准备迎接明天嘅休息啦吓。 好， 唔该晒 Circle， 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嘅6:57啊，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同大家睇睇 Coffee Time。政府咧就進行大型嘅人口普查咯，咁如果呢一個嘅部署啦，咁令到好多人咧都擔心啊或者關注嘅。政府之前已經公布咗噶啦，咁喺呢一個嘅問卷調查嗰度啦，咁由已經開始咗去到7月17日咧進行，唔知道你已經進行咗未嚇？第二階段就喺7月18日至到8月4日咧就進行嘅。全港大概咧有90%嘅住户需要咧就係填寫問卷，咁剩翻10%咧就需要填寫較詳細嘅問卷。政府都将会以紫色的信封寄出问卷通知书的。短问卷填写时间大概10分钟，长的就要30分钟。亦都就设有一个网上电话和用纸去回答这个问卷的，到时看看怎样的安排。好了，不过都另外特别提一提大家，填问卷的时候如果是不实的话，或者是故意不填的话，不回答人口普查或者故意提供虚假资料咧，系属于违法嘅。咁所以咧，咁都系希望制定好一啲嘅政策，等我哋生活未来嘅几年咧，又有啲新嘅规划嘅时候咧，就可以根据翻我哋人口估算咧，就做得好啲。咁所以咧，都系帮下手填好自己如实回答，咁样嘅话咧，就冇乜问题噶啦吓。好，时间好快脆咧，到早上嘅7:00嘅，而家咧就29度嘅气温啦。分途广播之后，咁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陪住各位听众去到10:00。咁分途广播之后咧，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咁百元路会喺边度啊？咁例牌呢条问题就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啦，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嘅。所以先听听7:00嘅新闻，我哋稍后新闻翻嚟之后，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6:00，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红叶。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梁继昌，我是一个男人。 我是李丽蕊，是一个女人。 我是马小强， 是一个小人。 喂，好啦， 讲下笑啫， 唔讲啊边有得笑啫？ 跟我话唔听又边有得笑啫？ 冇错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齐齐同你做一个 风骚快活人。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晓然在学界总动员，带大家认识香港华人书院。 我的校训就是在这挥毫下与我克敌。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 Missai 钟杰良， 在焦点创造之中为大家请来本届大专杯男子足球赛冠军，香港大学足球队队长，亦都是本届港超联冠军球队杰志的其中一员何振廷。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了，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四选一，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在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对一对时先，7:07嘅时间啦。早晨，各位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咁啊，而家有白元浩、小白之余咧，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都打，唔系打咗电话，系啊 ，D D 已经入咗入嚟啦。早晨啊 ，D D， 咁啊，今日6月30号啦，假期前夕啊，会唔会啲交通啊，啲人赶住翻工咧吓？ 啊会啊，真系聪明。稍后啦，繁忙时间应该会更加繁忙嘅， 系嘛？ 系啊。 啊，点解咧？其实都系咁翻工啊。 梗系唔系啦？你平日无端端多日假咧，好多人咧其实放假啫，啲嘢都一样系要你做噶嘛。好似你咁，你放假啫，你都要做定好多嘢噶嘛。 哦。 系咪先？道理一样啫嘛。咁、啲人听日要放假，咁啊今日咪做定听日嘅嘢，咪要做啲翻咯。 哦，大家加油啊！ 系啊， 即刻同你睇下路面方面先啦。 今朝咧，我就翻工嘅时候都见到系阳光，有啲少少阳光，暗阳光，希望稍后都会有啦。希望天朗气。 唔好似前两日咁样噶啦，天文台系 OK 嘅。 不过咁啊算啦，雨后都会有阳光。 啱啊，雨后有阳光有彩虹啊嘛。 系人生就系咁样啦。 冇错。 咁我讲翻隧道先啊。而家公主道过海咧开始车多，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嘅。咁继续提大家啦，较早前咧大屿山嘅愉南道咧，由于有冧山泥啦，愉南道近住大屿山南分。 分區總部呢一段呢仍然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咁另外界限街由於有渠務工程啦，界限街去觀塘方向近住窩打路道嘅第三線呢都係封閉嘅。咁、不過講一講啦，小白，聽日假期嘅、都知道啦，係7月1號回歸啦。 冇錯。 咁由於有呢一個嘅活動啦，咁所以灣仔北呢有啲交通安排㗎喎，咁同大家講聲、 星期嗰啲活動 係啦，配合星期儀式啦。咁由而家至到聽日嘅下晝12點，而家至到。系啊，而家 而家已经封咯，哦，咁要听到。 系啦，而家开始到听日嘅下昼十二点钟，咁啊封咗都系湾仔嗰度啦，博览道啦，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都封闭嘅。咁、另外咧就封咗一橛嘅菲林明道啦、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咧都有封路措施，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嘅。 咁啊要背晒头先 Didi 嗰啲咧就难噶啦，一嚟上翻我哋交通组嘅网页嗰度睇啦，运输署啦，系啦，咁啊如果你想再简单啲嘅。咁就記住啦，由而家係咪而家開始啊？ 係， 係啦，由而家開始到聽日嘅中午十二點鐘 啊，有聽書、啊。 梗係啦，到聽日中午十二點鐘，駕駛人士就盡量唔好去灣仔啦。 係啊，因為可能會影響埋外圍嘅，包括會影響菲林明道啊、會道一大交通啊，因為你封咗路。 因為你封咗路，其實附近啲路都一定係又多咗車 嘅。係啊，不過醒目嘅朋友都唔會盡量都唔會揸車喺附近嘅。 係咯，啱啊！如果真係要喺灣仔一帶出沒嘅，咁啊使用交通工具咯。 係啊，就或者搭港鐵咯。 搭港鐵係啦，咁用翻啲交通工具。的話就可以舒緩下呢個路面上面擠塞的情況。咁記住啦，而家開始啊，去到咧就係明天嘅中午十二點鐘，咁灣仔一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封路措施啊。咁啊，去到一帶嘅時候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啲路牌。可能平時一路轉入去嘅，咁樣有個牌寫住話，而家唔可以轉啦。大家留意住啦。 咁啊，聽朝早冇呢個晨光交通天文台噶啦。 係啊， 係啊，要星期五先同大家重聚啦。 打俾你嘅，幾想打俾你啊！ 我未瞓醒。 白拳打俾你，擺咗呢個環節個白拳打俾 Didi， 跟住會答你啊 ！Didi 未瞓醒。 好啦好啦，星期四先再見你啦。 星期五先再見。 星期五 啊，唔係喎，星期五係 Eling 喎，下星期一再見啦。 星期四係喎，聽日星期四。 星期五就 Eling 有大夢嘅，星期五就 Eling。 星期一啦，星期一見。 星期一係 Toby 啊。 係啊，嗱你仲醒我。 星期二先見你啦。 Toby 係星期二。 好啦好啦好啦，唔該曬 Didi。好啦，天氣方面啊，睇下 O 話俾我哋聽，而家情況點先。 好笑你两个挂住放假放到闹咁假，不过正常人都是咁啦，即是最紧要有假放啫，话知一二三四五咩， 总 之咧即是听日假期啊吓，咁大家 enjoy 啦，享受个假期。望望依家天气先，天气都几正嘅，咁啊蓝天白云都有啦，有少少微风啊吓，都是舒服嘅一个早上啦。咁但是更加多朋友就应该会进入嗰个瞌眼瞓嘅周期啦，因为点解呢，即系欧洲国家杯依家进入到依家咁白热化嘅阶段， 哇！ 就依家英格兰对德国啦，咁啊十二点，嗱你即系你唔睇三点嗰场， 瑞士对法国嗰场都霹雳啦，你点会谂到即系 瑞士 系啊？瑞士点会谂到佢？哇！喺仲要系麦巴比，通常你冇法国嗰啲咧，将会成为球王嘅人咧，佢一定要经历呢啲嘢嘅。 系有啲挫败，即系喺啲关键嘅时刻咧，总系有少少咧。大意 冇错啦， 咁样 十二码真系，你一讲就讲到，譬如巴治奥啦，以前意大利嘅巴治奥啦，碧咸其实射失个好重要嘅十二码噶， 系啊， 系咪先？ 真系啊，即系可能成为球王之前咧，要经历呢啲啊，咁啊，即系欧洲国家杯好多嘢睇啊，有意大利粉啊，有瑞士糖啊，有比利时朱古力啊， 又有炸鱼薯条啊， 系啊，咁样啊，可以睇睇琴日啦。英格兰啦、啊，好多朋友仔其实都系即系英格兰嘅粉丝嚟嘅，特别系哈利简尼啦，好多粉丝噶嘛。虽然啲头发啊开始随住佢嘅年纪越大咧，啲头发越嚟越少，发线越嚟越厚啊。有啲球评家咁样讲，唔紧要噶，但系作为球员入波啊最重要啦。 冇 错。咁啊呢个英德大战啊，英格兰可以赢波啦，都系球迷好开心嘅。不过香港都好多德国等啦，琴日都有少少始料不及噶，即系有啲中意德国嘅朋友仔，喂，冇理由一球都入唔到英格兰啊。 系咯。 咁呢个亦都系估计系意外嘅事啦。 系啊，系啊。 即系讲到德国嘅中场线咁劲咁劲，又前锋线咁劲咁劲咁样，系嘛？ 系啊，同埋嘅两队波咧，即系老实讲，我觉得实力咧其实真系差唔多。个问题就系个领队点样即系调动啊、排阵啊、发挥啲球员咯，我觉得。 是啊，讲得冇错，小白，咁啊难得你同我都可以咁精灵咁样维持到，继续好努力咁样做节目咧，真系好啦吓。估计咧街边嗰啲咖啡铺啊，今日卖咖啡咧都应该卖多一两杯啊。好多朋友仔咧近排都挨更抵夜去睇波啦，咁啊睇波记住咧就有三样嘢啦。第一啦，如果睇波之前可以补眠一下咧，咁啊令到你都会精神唔系咁差啦。第二就系睇波嘅时候尽量就减少食嗰啲零食啊、杯面嗰啲啦。第三就系减少饮啤酒啦。你谂下，饮下哇，又饮几罐啤酒先，好开心，食花生、食薯条、食虾条咁样，咁跟住你又肥啦，跟住个人咧朝头早起身又水肿啦，更加唔想翻工啦，跟住你就会好似个球员咁样，点样射波咯咁样，系啊，咁啊唔希望发生呢啲事啦吓，咁啊，但系。详细天气咧都交翻俾小白讲讲佢先好嘛？ 好，唔 该 晒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炎热，最高嘅气温系32度噶。咁啊，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都系酷热嘅。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早上7:14嘅时候啦，咁啊，今日朝头早梗系继续都有我哋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哦 ，Terry 啊，嗱，我哋大家都系人哋嘅妈咪啦。唔知你有冇察觉到咧？好似咧疫情复课之后咧，多咗好多年纪少少嘅小朋友，已经有一个厚厚嘅眼镜噶。 系啊，而家见到啲小朋友又转都戴眼镜啦，我都不知几心痛啊。 系啊，同埋我亦都好担心，喂，下一个会唔会轮到自己嘅小朋友噶？ 因为而家咧，4岁度咧都会测试呢个视力噶啦，所以好多小朋友喺4岁嘅时候被发现咧个视力出现问题咧，所以都要戴眼镜啊。咁我哋预防咧就胜于治疗啦。 系嗱，咁啊讲下近视啦。我记得好细个嘅时候咧，读物理啊同埋读生物嘅时候咧，都讲过少少关于近视嘅常识嘅。咁但系其实啊，到底点解会形成近视嘅咧？吓？ 大家都會認為咧，係嗰個眼球佢過長啊，咁令到咧我哋睇嘢嘅時間咧個 focus 聚焦唔到喺我哋嗰個視網膜上面，所以睇嘢就蒙查查啦。咁所以咧，究竟做咩原因咧？喺西醫啊西方角度嚟講咧，其實就揾唔到話好明顯咩原因嘅。不過大家都會知道啦，睇近嘢太多啊，睇得書多啊，電腦啊，手機多咧，咁咧我哋患呢個近視機會就會大好多，同埋嚴重啲啦。 係咪其實眼睛疲勞都有關係嘅咧？ 啊，絕對有關嘅，呢個就要喺中醫角度咧，去點樣睇我哋嘅視力啊、眼睛啦。嗱，喺中醫角度嚟講咧，眼睛當然咧係一個靈魂之窗，大家都知道啦嚇。睇人啊，有冇精唔精靈啊，佢有冇神啊，咁樣咧就可以喺個眼睛度可以望得到噶咯。因為眼睛咧，佢中醫角度嚟講咧就係肝開竅於目，咩意思咧？就係肝咧負責藏血噶、哦。肝血咧，佢就会去滋养咧我哋嘅眼睛嘅。咁第二样嘢咧，大家都会听过老眼昏花啊嘛。 系啊， 我哋咧年纪大咗咧，睇嘢就会蒙查查，唔系好清楚噶咯。因为年纪大咗咧，我哋讲咧神精。肾嘅最精华嘅嘢咧，就越嚟越唔够啦。咁所以咧，肾虚咧都会影响到我哋嘅视力嘅。所以最直接影响个眼睛咧，就系肝血唔够啦，同埋肾虚啊。 即系所以如果系眼睛咧，可能出现咗啲眼蒙、眼干咧，都要特别注意一下，会唔会肝肾有啲问题？系咪咁嘅意思咧？ 系啊，咁如果而家小朋友点算咧？咁精灵、咁细个嘅时间，眼睛已经有近视啦，咁样。咁啊，中医嗰度咧，我哋就要咧好好咧养翻啲肝血啦，同埋做啲嘢唔好伤肾咯。 系， 因为咧嗰个肝血咧喺边度嚟咧？血咧就喺食物嗰度嚟噶，即系话我哋嘅食物啦，通过我哋身体食咗落去之后啦，脾胃去消化吸收变为气血。呢啲气血咧，尤其啲血咧就去到肝咧系负责去储存噶，然后咧佢就养我哋嗰个嘅眼睛啦，咁我哋睇嘢就会精灵。即系气血咧去到眼睛嘅话咧，够嘅话咧，我哋就会精灵啲啦。咁我哋除咗咧头先讲肝血之外啦，其实我哋都要留意啊，我哋个颈啦系我哋头同埋个身体咧嘅桥梁嚟嘅。咁所以好多小朋友咧，除咗睇嘢好近之外啦，啊成日耷低头玩手机咧。个颈都会紧啊，我哋大人都系啊，咁条颈好紧好硬嘅时间咧，都影响咗气血流通、啊，咁所以咧只会影响咗视力啊。 系嗱，我有听过咧，以前咧啲长辈就教落啦啊，如果咧读得书内啊，或者睇得电视内咧，就要望下啲远嘢，望下天啊，望下或者啲绿色嘅树木咧，就会对眼好啲嘅。其实呢一个咧，医学角度系咪真嘅咧？嗬， 因为咧，我哋咧其实头先讲啦，嗰个眼球好似过长啦，喺我嗰度咧，其实个眼球唔会无啦啦变长嘅， 系 反而咧就系揿扁咗。 哦， 啊，揿扁咗咩意思咧？就有压力啦。嗱，我哋去睇近嘢嘅时间咧，个压力会比较大嘅。 系， 如果我哋睇远嘢嘅时候咧，个眼球相对嚟讲就会放松翻。 嗯， 咁所以我哋如果长期睇近嘢，而且香港咧比较细啦，屋企系嘛，望嘢比较近啊，咁所以咧压力比较大嘅时间咧，都影响咗个气血去运行。 嗯， 所以我哋去望远嘢啊，望啲绿色嘢嘅时间咧，咁成个人就可以放松咧。呢、這个都系帮助嗰个气血去运行得比较好嘅。 嗯， 咁所以除咗咧我哋可以望下远嘢之外咧，其实我哋都要真系平时要多运动啦，去散步，令到我哋嗰个气血运行得好。 嗯， 咁仲有咧，除咗我哋气血要行得好咧，咁我哋就要谂下方法，点样令到啲气血唔好受到阻滞嘅。 嗯， 譬如我哋成日讲啦，啲寒气啦、淤血啊，呢一啲嘢咧都会阻住我哋气血去运行噶。 嗯， 咁所以咧，而家夏天咧，真系尽量唔好开咁多冷气啦，唔好饮咁多生冷嘅食物啦、饮品啊，咁样咧唔好令到身体太寒啦，因为太寒都影响咗气血运行啦。 嗯，我发觉咧好多集咧 ，Terry 都提我哋咧，真系少饮冻嘢同埋少食生冷嘢为妙啊！吓，即系估唔到原来连眼睛都有关系。 是啊，除了呢那个飲食的方面之外呢，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呢护眼操的。 嗯， 那怎样去做呢？那我们呢眯埋眼的时间啦。 嗯， 那我们眯埋眼呢，那个眼珠呢就向同一个方向，譬如我们向顺时针方向啦。 嗯， 大约呢就转50下。 哇， 然后呢逆时针呢又转50下。 是。 得闲就可以去做，譬如等下巴士啊，等 lift 的时间呢，你都可以呢去做这一 个动作。 嗯。 因为为什么呢？嗱，我哋头先讲啦，都要多做运动，多喐动啊嘛。 系。 咁但系个眼睛咧，点样做运动咧？就是靠头先我哋嗰个动作啦。呢个护眼操咧，喐紧咧就系 eye muscle 嗰个眼睛嘅肌肉啊。 系。 咁啊，我哋喐多啲嘅话咧，都可以咧帮个眼睛做运动啦。咁气血就行得好啲噶啦。 嗯。 小朋友都可以做噶。 系。嗱，听阿 Terry 头先咁样讲完之后咧，我就喺度谂啦。啊，其实如果头先话望远嘢啊，或者真系要做啲眼睛操嘅话咧，可唔可以将佢归纳成啊？如果都市人咧，必须要成日对住啲电子屏幕啊，或者要对住电脑，尤其是一啲 office 嘅同事们啦、啊，可能咧都比较同个 mon 嘅距离咧会近啲，系咪可以尽量将自己嘅坐姿嘅嗰个凳咧，可能调远翻少少嘅距离啦，同埋定时咧就要自己闭目养神，做下眼睛操，甚至乎咧即系出去行个圈啊，或者系做少少适量嘅运动，咁样就可以咧有助咧唔好咁心近视啦。 我成日都教我啲病人系咁样噶，可以戴呢个防蓝光嗰个眼镜咧， 得唔得嘅咧？其实。 有啲幫助嘅，有啲當然佢唔係咧，完全令到你眼睛個疲勞完全冇曬，但係佢有少少幫助咯。因為佢我哋可以減少嗰、那個即係嗰個光線嘅刺激嘅。咁、但係真係臨瞓之前唔好睇咁多手機啦，太黑又唔好睇咁多手機啦，呢、這個都要注意㗎。 係，千祈唔好諗住咧配咗個藍光眼鏡之後咧就盡情放肆咁樣睇，咁啊唔得㗎。 是啊，即是要注意休息啊，同埋头先讲啦，我哋肝血要够啦，所以一定要早睡、早睡咗之后呢，第二日睇日特别精明嘅。 嗯， 小朋友一定要够瞓，尤其小朋友我哋都好担心佢会近视啊。 是啊，是啊。 咁另外呢就唔好做啲伤肾嘅嘢啦，都系夜瞓呢又系伤肝血又系伤肾嘅。 是。 而家小朋友呢最好咧都系九点至十一点瞓觉比较好啊。 嗯，系啦，咁大家咧听咗 Terry 嘅 tips 之后咧，希望真系可以帮到你啦。今朝早嘅一啲护眼 tips， 等大家咧都可以金睛火眼啦，精灵啲，人都靓啲噶。 系啦，希望啲小朋友都唔使成日戴眼镜啦。就算咧真系戴咗眼镜咧，通过我哋呢个护眼操啦，我哋注意翻咧我哋嗰、那个保养我哋嘅眼睛啦，得闲都可以按摩一下咧眼睛附近嘅穴位咧、希望咧减轻咧小朋友嗰个近视度数加深啊。 嗯，好啦，咁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拜拜， 拜拜。 出发自内心的历险，途长仍热血走一片，一个孤身多么冒险，然而仍为你去挑战，荒野之间终于遇险，其形怪相要摸盖过目前。就快粉碎，你与我分天隔地。 时间嚟到7:23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吓。Percy 嘅歌曲叫做《孤独之塔》。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早晨啊，欧！ 早晨啊，小白。头先讲开咗个头咧，讲下啲足球花边嘢咧，都几好笑喎。咁啊，琴日阿碧咸咧就有去睇啦。咁碧咸当年咧，即系都有啲大赛射失12码啦。 系啊。 咁好多朋友 佢都系跣脚噶。 系啦，喂，见到碧咸、啊，会唔会累衰英格兰噶？咁样即系通常有 搞错啊， 系咪先？即系会觉得，喂，佢本身咧脚头都唔系几好噶啦。如果佢系好嘅。当年捧个杯啦，咁样即系有时有啲球迷咧都会， 喂，人哋踢曼联都3连霸嚟噶， 都会谂下，喂，究竟即系啊边个去睇啊？咁啊 ，Ed Sheeran 都有去啦，咁样咁啊，即系场外有好多球星，因为咧有啲朋友都即刻会问翻一个问题，会唔系今年欧洲国家杯冇主场咁啊？即系大家打乱嚟踢啦，有啲就喺东欧嘅地方踢啦，有啲就喺唔同嘅地方踢， 所以周围飞啊，其实今年 系啊。琴日喺温布莱踢，咁温布莱即系咩咧？英格兰对德国，即系英格兰主场咯、 啊。 Suppose 就冇主场啊嘛，咁但系就做到一件咁嘅事，咁所以就半个主场效应底下咧，咁啊有多啲 fans 入场啦。 不过其实我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覺得咁嘅安排幾好， 係咪？ 即係唔會話有一個主辦嘅地方，然後就全世界去曬佢嗰度，跟住佢全部主場踢嘅。其實我覺得咁樣分散咧、我覺得就作為球迷啦，睇落我覺得都幾好、啊。 其實係噶，我都好作為如果我有機會再輪迴一次做到足球員咧，即係譬如踢波咁樣啦。当东京奥运啦，其实唔系就喺东京踢，可能啊北海道又踢下，即系大阪又踢下，跟住可能德岛又踢下咁样，即 系 好似 九州又去下咁样。 即系我哋有阵时睇 J League 都系咁样噶嘛，即系有唔同地方啊，唔同土产啊，唔同天气啊咁样，即系个感觉好似睇到成个国家嘅全貌咁样啦。咁欧洲国家杯睇到 成个欧洲啦， 系啦，唔同欧洲嘅风景。 咩世界杯嘅睇世界啊， 我都真系咁样觉。 系啊， 所以即系有机会啊，球员都即系唔系就系混喺个球场嗰度练习啊，以至比赛啦、啊，都可以睇下出边个世界发生乜嘢事啦、啊，咁样。咁头先话场外就睇呢一样啦、 啊， 场内咧其实揾翻啲资料咧，收夫基啊，即系英格兰嘅领队咧、当年咧喺半个世纪之前啊。即係大概25年之前咧，就係、是、啊，好似射失12码定唔知犯咗一次錯，跟住就輸咗俾德國啊。所以啊， 啲人有冇話佢腳頭唔好咁樣？ 係啦，唔係，所以啊，今次佢贏翻啊，即係帶領英格蘭啊贏咗， 好氣揚眉啊！ 係德國隊可以話君子報仇， 係啊， 十年未晚啊，十年都未晚唔緊要，廿年都未晚， 25年 先可以報到一戰。 佢嗰陣時係咪輸俾西德㗎？嗰陣時係咪仲係叫西德㗎咧？ 可能係啊，要揾翻啲資料先知道啦嚇。咁啊，夠。即系叫西德定系叫德国，总之就无论如何， 金色轰炸机啊，仲 系啊，企练斯文啦咁样。嗱，有啲嘢咧就可以收复得到或者赢得到嘅。咁讲系乜嘢咧？日本咧小白都好熟啦。呢、這个熊本城啦，有一个地方叫天守阁。 哦， 5年之前咧就因为大地震咧就受损，咁啊，依家咧已经复修完成啦。咁样咁啊，当地时间咧星期一早上嘅9点就开翻门啦。啊，俾啲客人可以入去睇咁样，当局咧就特别安排一班演员咧打扮成咧古代嘅武将啊咁样啊吓，即系可以你一路睇嘅时候，喂、突然间，点解会有啲人 cosplay 晒嘅？ 时空交错 系啦，有一个时空交错咁样，同埋咧都加咗呢、這个扩增实景啊，即系 AR 嘅技术啦。喂，其实咧有阵时去呢啲博物馆啊或者艺术馆咧，带咗呢啲 AR 镜，我成日都讲啊，带咗 AR 镜睇嗰阵时咧。旁邊啲人就會笑你傻仔啦，因為其實你進入嗰個世界同普通人嘅意 現實世界有啲 唔同。佢加 VR 係嘛？佢戴咗 AR， 係啊，戴咗 AR 咧，但係咧你會 AR 佢係用電話睇都睇到。 係啦，嗰啲擴張實景，即係總之入到去嘅時候咧，戴咗嗰個 眼 嗰嚿嘢啦。咁跟住咧，你喺度睇嘅時候咧，可能見到哦，原來咧舊時江户時代咧，哦、那個 啲人就咁行啦， 係啦，啲人咁行啦，或者啊呢度多幾幅畫喎，咁你有啲嘢好難，即係叫做。整翻出嚟噶嘛？因為 C G 咗佢啦， 啲畫冇咗就冇咗，燒咗就燒咗，啲古卷嗰啲燒咗燒咗，當年打仗係德川家康冇咗冇咗噶啦。咁但係咧就可以用翻科技或者用翻咧一啲叫做後製嘅技術啦，將個歷史咧可以重現翻出嚟。咁大家咧就入場嘅時候咧就問嗰、那個叫做導賞員，哇可唔可以加呢個眼鏡啊？咁當然要俾少按金同埋俾錢啦。咁、你戴住咧一路咧行嘅時候咧有個。聲音導航之餘，第二樣嘢咧就可以睇翻咧啊，當年咧啲人係咁樣生活嘅，歷史係點嘅，啲陳設係點嘅，有咩裝飾品又係點樣睇咁樣。 係啊，呢、這個天守閣今次修復都算快，希望快啲可以出去、去玩一玩啊，睇埋。 今日係六月三十日，星期三，農曆五月廿一，適宜嫁娶、出行、開光。治病、祭祀、安床， 好多嘢都做得、 开开心心做啦。今日忌开市、安门、掘井、作灶， 啱啱想做呢几样添， 都要开开心心做。今日都系社交媒体日， 我会好好运用唔同嘅社交媒体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二十国集团外长在意大利马泰拉举行会议，多个国家关注疫苗分配和非洲面对的各种悬殊。主持的意大利外长迪马约认为，非洲国家正处困难时期，除了疫苗之外，二十国集团有责任协助非洲可持续发展，避免当地陷入饥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要结束疫情，必须将疫苗送至更多地方。美国已经向世卫推动的全球疫苗获取机制交付5亿剂辉瑞和8000万剂其他疫苗。德国外长马斯不满中俄推动疫苗外交。外长王毅透露，中国已经向近100个国家提供超过4亿5000万剂疫苗。二十国集团应该弘扬伙伴精神，团结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为消除免疫鸿沟作出应有贡献。美国迈阿密住宅大楼倒塌事故，搜救行动进入第六日，死亡人数达11人，估计仍然有超过150人下落不明。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将会在星期四到访灾场。有关当局表示会继续搜救行动，不过自意外发生之后至今，暂时并未救出任何生还者。来自佛罗里达州、以色列和墨西哥超过400名搜救人员已经加入行动，当局又出动大型机械协助挖掘。这宗冧楼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星期四凌晨，这座住宅大厦位于迈阿密海滩北部，有40年历史，楼高12层。大厦内的住客来自全球多国，该座大厦在倒塌前三年已经有报告指楼宇有严重的结构性损坏，正计划展开900万元的维修工程。欧洲国家杯16强，英格兰2-0正胜德国，史达宁和哈尼卡尼各入一球晋级8强。英格兰晋级之后将会面对乌克兰，乌克兰在另一线的16强在加时之下2-1险胜瑞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都可以话系少少嘅骗案， 嗯， 但系你又可以话事主系唔小心嘅， 嗯， 即系一路咧都有听过人哋话买嘢啊，出去系咯买嘢嘅时候咧，咪睇清楚嗰啲数量啊、单位咁样样嘅， 嗯。 不过呢个手法都好耐啦，尤其是咧以前咪好兴话一啲粮油铺啊咁样，即系嗰啲斤啊、两啊，你自己要睇清楚啲，哦，药材铺啊嗰啲，跟住间唔时喺新闻都睇到噶嘛，即系嗰啲好贵嗰啲药材。到底是即系500蚊一两啊，定系一斤呢，咁样系啦，跟住仲要咧切咗或者磨咗粉之后咧，跟住先至发觉系啦，系啦，咁啊话冇，我都唔要咯，帮你磨咗粉咯，咁样。 但系个个被骗嘅人都话自己系唔小心噶啦， 吓 唔会话我蠢，即系唔会讲自己蠢噶嘛， 唔系系会指住你呃人， 你呃人咁样， 系啊。你都有冇试过呢啲遭遇先？ 冇， 冇， 真系冇，真系冇， 真系冇 被骗啊！ 系 被骗或者叫做自己蠢咗咯。嗱，呢个真系有得斟酌，系咪先？人哋有写，但系可能嗰个写嗰只字咧就好细粒，或者咧有啲嘢遮住咗咁样。 嗱，如果你话呢啲叫做咩被骗或者自己蠢咗咧，通常系反而唔系话喺嗰啲小商铺出现啊，喺嗰啲大型机构啊，譬如银行啦。譬如簽合約啦，咁因為通常咧佢會好長嘅條文啦，然之後咧有咁細隻字，得咁細隻字啦，你係睇唔清楚啦。 下邊有個格仔叫你梁生 OK 㗎啦，你可以翻去慢慢睇，但係剔咗呢個先。 係啦，但你慢慢睇 。我剔咗，我剔咗，咁我就唔會翻屋企慢慢睇啦。 係啊，我屋企又冇放大鏡睇唔到噶嘛。嗱，通常嗰啲咧預咗俾人呃得唔得先？我預咗嘅，預咗係自己會一定會笨咗嘅， 唔睇。跟住，但系到時有啲咩事咧，你都預咗啦。 另外一樣，另外一樣嘢咧，我就我係入咗行咁耐，我係睇過一次，就係啱啱入行嗰次睇完之後咧，我就從來冇睇過啦合約。 哦， 嗱，公司嗰份 公司嗰份合約， 經理人做仔嗱，下邊又係嗱，有好多條款嘅嗱，下邊有個剔剔簽咗佢 ，OK， 你翻屋企慢慢睇。 因為咧，嗰份合約必定係為公司着想，唔會為嗰個藝人着想嘅。 嗯， 咁你睇完。咁你都係簽㗎啦，咁睇嚟做咩啫？咁佢講一次啲最重要嘅條款，譬如話喂分嘅點樣分法啦，有錢翻嚟，或者你要做啲乜嘢，咁睇完就算㗎啦。 八卦先，冇得傾嘅咩？嗱，雖然嗱都係企喺公司嗰邊噶啦，即係可能保障佢自己多啲啦。咁如果七三分，咁你睇完之後，哇唔到七三都唔到，五五得唔得？咁樣冇 得 傾先， 仲有選擇添，選擇簽或者選擇唔簽咯。 哦。 系冇其他嘢啦， 你嗰年代有得选择嘅，有好多唔同电视台可以选择嘅，有 你真系可以选择唔签 嘅。打大西家，打南家， 但 系 嗰阵时你选择签亚视等于转行噶啦嘛，咁你唔会签亚视噶嘛，即系当时如果你喺无线嘅话，咁而家就 系 即系百花齐放啦， 系啊， 而家就唔同咗啦。 我人生咧，即系讲开呢签呢合约咧，其实咧最重要嗰一份咧系签咗唔够一分钟嘅，就喺律师楼咧签份楼嗰啲嘢咧。其实个律师咧好似好赶时间咁啊。我平时好急噶啦，佢比我更加急，好似我依家好赶时间，即系佢嗰几只字咧已经刻咗喺个额头嗰度。我好赶时间， 买楼系咁样噶， 系咩？点解嘅？ 惊你去思考啊， 惊去思考， 系啊，因为你一谂咧。你就可能會唔買 縮啊，係咪啊？ 係啊， 一諗就縮啊， 所以通常都好趕嘅。你留意下，你即係譬如你去律師樓先咪好啦，又或者你喺售樓處買樓又好啦，一定好趕。喂，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後邊有人啦，後邊有人啦，後邊冇人喎，後邊有人啦，你睇唔到咩？六月七月啦，你睇唔到咩嗰啲咁樣。 好驚，好 好趕嘅， 手都震埋。 買嘢真係好講氣氛， 係啊， 即係買樓咧就講個緊張熱切嘅氣氛。 股票市場 又 係 啦，抽新股又係嗰個氣氛啊，應該可以聽下。 講氣氛 啊，啲新股都。到底点样样咧？今日呢一个咧就同美容有关。美容院咧有时候即系都睇到新闻啦，就话可能做完嘅疗程咧，同佢本身以为嘅钱又唔同。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男子去帮衬，就系做咩咧？佢本身咧就想去修眉嘅啫，就喺内地发生嘅呢件事。咁啊入到去咧就发现，喂，其实个店员就你条眉本身又咁乱，修完之后咧，其实都好明显，即系即系一高一低啊咁样噶咯。 都系衰噶啦， 唔系因为你即系意思啦，即系讲得白啲就系你天生条眉都唔对称，咁你修咗啲杂毛，就算整齐咗，都唔系好靓嘅啫咁样。咁然后咧，嗰个男子就发现，咦又系，其实修完啲杂毛都系咁样啊。跟住就睇到有项服务就，咦纹眉，可以纹翻对称 嘅。依家好兴嘅嗰啲咩飘眉啊、纹眉嗰啲啊， 我见过好多男人都纹啦， 我都见过。 系啊， 你点睇咧？ 一眼睇得出啦，系人系鬼，系咪先？ 唔系，即系闻咗好定系唔好，定还是系有彩咗定系有神咗咧？ 我个人咧，我个人啫，纯粹我个人，唔关你哋事嘅。 系 我好唔中意男人闻味。 哦， 冇错，我冇搞呢啲啊。如果突然间连我都唔中意埋咧，好难搞。我有曾经有一丝冲动谂住。 你唔使，你边度使啊？ 唔系啊， 嗰 啲头头尾尾有啲稀疏啊，啲眉头。 不过而家咧，佢有啲好自然。 佢好啊，佢唔再蹬我一脚，佢直情扯开咗另一个话题，扯开咗另一个话题，费事我再讲落去。 唔系啊，你条眉 O K 啊？你问我啊，系咪得用？ 即系低头眉 O K 咯， 系啦。够 所以你唔好再搞佢啦， 够噶啦，依家戴住口罩，条眉 OK， 系啊，而家 OK， 就好 OK 噶啦， 就成个都 OK 啦， 眉清目秀就得噶啦，依家 唔好掂佢啊，系啊，最 OK 啊， 讲翻你个情况先， 唔系我都想讲，但系有啲人咧，佢完全系冇眉毛咧，闻咗系真系精神好多， 冇眉梁啊，冇眉梁啊， 冇眉冇眉狼都有嘅， 好奇怪，你讲嘅眉冇咩眉清就必定系 目 秀 啊， 粗眉一定系 大 眼啊，点解？你有冇粗眉？右眼啊， 要真少啲喎， 系 或者眉清大眼咧，又好少喎。 點解咧？ 傳統智慧，傳統智慧， 遲啲幫你揾下Google 點解嗱。咁呢個男子咧就俾嗰個店員咧就，不如你試下紋眉啦，咁樣可以改善埋個眉形啊嘛。咁我見一條眉就88蚊人民幣，咁兩條咪176蚊咯，咁樣咁都 OK 啦。咁樣 水人仔， 我知個古話喺邊度啦。 嚇！ 我已經知個古話喺邊度。 系啦，你真系 我嗰系一个骗徒啊！ 唔系你真系一个蛊惑仔啊！你真系一个蛊惑佬， 知道可以喺边度出到蛊惑。 好啦，咁交俾你讲啦。试好咁，跟住去问啦。问完之后咧， 编剧 我估啊，我估问一条眉几多钱啊？ 88蚊， 88系啦。问一条眉就88蚊咯。 嗯， 两条眉可能系18,888。 系系系。 点解？ 问一条眉啊嘛，一条眉我真系问一条眉，帮你问一边88蚊。 系。 但是如果你纹晒两条第二条就要10,000+。 诶、欸，又并不是噶、 啊， 虽然啱咗一半啦，佢最后咧就并不是170。 喂，唔系，等等先，我停一停先。聪哥呢个都好取巧喎，其实佢都有即系有骗子嘅基因喺当中喎。因为嗱，一边好，我一边1蚊都得啦。 是做假啊嘛， 我1蚊都得啦。 第二边收翻 你另一边唔纹啊，唔通？ 系啊，正价系10,000+噶嘛。 系啦，你另一边20,000，呢边1蚊，20,001蚊。 你纹完呢边。肯唔肯唔問嗰邊啊？ 係咯，唔會啊，好樣衰噶嘛， 係喎。 嗱，呢個都係一個正路嘅諗法。 捆綁式銷售， 你真係一個騙子。第二個騙徒嘅方法咧，其實又唔可以真係騙嘅，我又幫佢包翻底啦。佢唔知佢有冇問得清楚啦，咁樣。咁問完之後咧，佢落樓咧就係埋單就4,664蚊人民幣嘅。佢話已經截咗啦。咁佢就問點解啊？唔係176蚊咩？ 額外服務 88蚊係紋一條眉。毛喎、 哦，一条 眉毛， 咁咩、 哦、 一条眉毛，咁佢又唔 佢总共咧就话纹咗53条眉毛俾佢，两边佢就数住嘅，咁啊乘翻开咧，其实就5,000蚊，再打翻个折俾佢咧就4,664蚊。 有啲就系真眉毛，有啲就纹落去咁样。 唔系，因为其实可能纹眉咧，你 理解唔到 啊，系啦，冇错，因为你本身都有眉毛噶嘛。咁其实而家有啲眉纹眉咧，佢唔系成条帮你纹晒嘅，即系譬如你有啲窿窿罅罅咧，佢就喺嗰啲位嗰度落笔补翻，系啦，即系好似画落去咁样样啊，嗰啲颜色 咁咪平面咯，平面咯，嗰条眉毛，眉毛应该立体突出嚟噶嘛， 系啊，依家好多嗰啲飘眉都系平面噶， 吓、我又冇见佢黐啲真嘅咯， 立体唔上，唔系即系有啲系直眉毛噶嘛。 眼睫毛就有咯，直眉毛可能都有嘅，我唔知道。但系多数飘眉纹眉咧，都系即系画落去嘅啫，系啦。 但注重咗眉多咗，我记得成长年代咧，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就咁画啫嘛。 嗯、 即系你去譬如去化妆电视台化妆， 扫一扫堂眉啦， 系啊，你咪攞支眉笔画翻个眉形咯。但系依家话又要纹眉，又要飘眉，又要点样成咁，好似其实都即系旧时都有好多位要整啊，点整都未整到。眉毛啊嘛， 唔系我觉得一整眉毛就似黄小虎啊，即系龙虎门咧，我觉得系咁啊。 有啲整得靓嘅，但系我见到有啲即系整得靓啊，或者叫做高级师傅嗰啲咧，都真系几贵嘅，即系可以去到。如果贵嗰啲可以去到6,000-7,000蚊都有嘅，我见系啦。咁但系佢又你又觉得我可能纹一次你都 last 到好耐噶啦，同埋你一歪咗或者你纹得唔好，即系其实都系一个。赌博嚟噶嘛，即系 哇， 你问得唔好，嗱，好似佢咁啊，虽然佢今次咧叫做即系沟通上有误会啦，领你睇下先啦。 我觉得佢应该唔文靓啲喎。佢 哇，仲系咩？ 一高一低，系啦。 佢又未知去到黄小虎。 所以咧，佢就好嬲啦，佢就即系想告发佢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口同鼻拗，因为佢就话咧，佢文之前有问过系咪176蚊一对眉嘅，咁佢就话咧嗰个经理咧系有心瞒骗，因为佢冇答佢，咁佢就以为系啦咁样。咁另外咧，阿经理就话冇喎，佢冇问过，我哋系不嬲收开一条眉毛88蚊噶咁样。咁而家就唔知点啦，因为佢哋 有冇视像镜头啊，拍低咗个过程有冇？ 系啦，因为佢又话又冇录到音，又冇成，即系冇证冇据。咁而家咧就口同鼻拗，就仲未达到共识嘅。咁所以我谂真系要问到清清楚楚先，同埋到最后唔靓啊嘛，呢个先系重点。如果4000蚊靓嘅， 都算 啦。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数找过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已贵精也不贵多。炫耀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专研两三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金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少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登，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预备了只肥鸡，帮他按摩盐和老豆要落齐，就放香花雕八角金葱红葱蒜头越贵。加啲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洗礼抹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定呢个紫光仔嘅豉油鸡。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数找过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要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对姊妹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你作返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数找过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苦也苦过，今日今个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Hello?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嗯， 不用了，唔该。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好女人，无求自漂亮。 7:51听过有莫文蔚的款底新知2021，室外气温现在30度，相对湿度80%。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各位。咁啊，而家都就快啊，明天啊7月咯。咁啊，咁啊，暑假就快嚟到啦。咁啊，当然大家 唔系已经咩？ 未。 对于有一啲譬如大学嗰啲同学嚟讲，暑假已经嚟咗噶啦。 佢哋即系暑假都嚟咗啦，咁样。好啦，咁啊，大家都去谂话有啲咩乐园可以去咧？咁啊，嗱，嚟紧暑假。 希望佢暑假可以開到啦。因為有啲牌照嘅問題咧，咁啊暫時都仲棘咗喺度嘅。咁啊邊個咧就係嗰個水上樂園啊，都已經講咗好耐噶啦。啊，嚟緊會開，佢有好多嘅叫做記錄咧，原來喺亞洲嚟講都算係非常之巴閉。 你講佢以前啊嘛， 而家新呢、這個， 新呢、這個， 而家新呢、這個，以前嗰個我哋都去過，新呢個仲未有人去啦咁樣。咁佢咧就話到啦，好啦，作為亞洲嚟講，佢係第一個唯一一個全年全天候開放嘅臨海水上樂園。 是咩？ 臨海啊， 系啦、啊哦，即系佢有一个建设啦，佢有个盖啦，咁、佢又可以全年开放啦。 唔系，我谂紧新加坡嗰个唔系咩？ 新加坡嗰、那个我冇去过嗰、那个、 哦，嗰、那个系咪严格嚟讲唔系一个水上乐园？ 你亚澳城市啊？ 圣淘 圣淘沙嗰、那个，你 讲系咪啊？ 系咪啊？ 有水上活動設施咯，係 咁臨海啊， 就唔 係 臨海去沙灘嘅， 但係佢又唔係樂園係嘛，即係只係一個， 可能佢只不過係一個好大嘅地方，佢入邊有啲水上活動設施， 哦， 而佢就唔係成個咧都係一個水上活動嘅基地， 又係喎， 嚇、啊，你知呢位咧一分好多唔同嘅， 好難搞啊， 係啊， 要落好多注腳， 係啦，咪就嗰啲魔鬼條款咯， 係啊，冇錯啦，星星嗰啲咧， 其實個個都係第一，係咪？大家谂唔同嘅位嘅时候咧，就个个都可以攞到第一。好啦，咁佢就话入边有五个嘅主题区域嘅，咁啊都系非常之特别嘅。咁有啲乜嘢咧？好啦，咁第一个佢就话可以俾探险家尽情探索同埋享受。咁啊有五个主题乐园嘅，仲有咧就系五个主题区域，亦都有 探险家。 系啊，即系佢入边有啲探险嘅设施俾大家去到玩嘅。好啦，亦都有27个室内以及户外嘅玩乐设施，即系大嘅斜滑梯或者啲冲浪嘅。 27个， 有27个 game 俾你玩啊！简单啲嚟讲，咁啊亦都包括咗咧就全港啊，佢话第一个吓冲浪模拟机。 即 系应该系以前嗰个咩浪 人造浪 人造浪 系啦系啦，咁我其实睇完之后我有少少唔明白嘅，因为以前都有一个浪淘湾啦，我会坑以前嗰个第一个，咁但系佢话而家呢个咧就系全港首个， 哦大浪啲咯可能， 可能 或者劲啲咧唔知啊， 系啊 睇翻啲魔鬼条款先， 睇翻魔鬼条款， 冇错啦，睇翻魔鬼条款先，好啦。另外仲有啲咩九条紧张刺激嘅动感水上滑梯，即系以前细个我哋就玩嗰啲 五彩天 梯 啊， 青龙水上乐园 系啦，而家就即系真系线落去啦，线到你九彩就九条叉咁啊，咁佢就可以俾你线落去啦。好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咁佢自己亦都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小小地嘅游乐设施，有啲系啱亲子嘅，有啲咧就真系啱啲年轻人咧去到咧就大玩特玩，又有嗰啲咩水上漂流啊嗰啲，即系坐住个水泡嗰啲咧，咁嗰啲都会有得玩嘅，咁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好啦，原来喺我哋夏天咧，除咗有呢、这个即系政府都持有嘅公园有机会开呢一个嘅水上嘅设施之外咧，原来元朗都有一个。 诶、 我真系唔知 道。咁你个如果你话咁样计，你屋企天台将嗰啲吹气嗰啲， 系啊，都系乐园嚟噶。 系啊，泳池啊，咩斜滑梯吹晒气摆上面，你个天台都系乐园啦。 你都可以话系大埔首个。 我都想喺大埔首，跟住吓申请完牌照之后，可以俾大家入嚟参观啊，系嘛？ 咩最取巧嘅 最取巧 系啦，咩泳池啊 ，Kitty Corner 咁都得噶， 系啦，仲可以话背山面海，后面八仙岭，前面如果你担梯嘅，有机会望到吐露港， 吐露港几好啊， 系啊，仲系烧烤乐园添， 仲系烧烤乐园，哇！仲唔过嚟玩？ 仲系大埔首个咁样？ 咪系咯，好啦，嗱，元朗呢个喺边度嘅咧？原来喺元朗嘅有机生态园嗰度啊。咁佢喺7月2号，嗱，好快啫。7月2号咧，佢亦都会推出咧佢哋自己自家制嘅一个水上活动中心。佢系期间限定嘅。 星期五啊， 系啦，期间限定。咁佢就主打呢个暑假啦，所以去到8月29号咧就会sayonara bye bye 噶啦。咁啊入边咧都有几个嘅园区嘅。咁啊有咩原野森林啊、乐活森林啊，同埋水洞森林都系。围绕翻呢啲嘅，好啦，咁啊入边嘅斜滑梯，我谂哇，如果你呢个叫做都叫私营经营嘅水上活动中心咧，佢嗰啲斜滑梯咧就真系唔会话好似水上乐园嗰啲要起咁多年啊，咁我就目测咧望落去佢系嗰啲大概啦，系高可能5-6-7米嘅一啲吹气大型嘅斜滑梯，系啦，咁佢就呢个要起就好容易啦。因为佢好多嘢都系吹气噶嘛，咁但系佢玩嗰个 format 咧，或者佢玩嗰个主打嗰个客路同我哋而家水上乐园嗰个有啲唔同喎。佢呢个我谂应该真系年青人去玩嘅，因为我见到佢好多咧系好似玩嗰啲美国嗰啲 game 啊，即系嗰啲冲障碍嗰啲 game 咧。 跑跑跳跳啊，咩又跳水泡，跟住喺上面跑嚟跑去，又要捉住啲嘢飞嚟飞去咁嗰啲。 首先咧，你唔好话呢个系朝住年青人嘅方向，就算你正话讲嗰个主题水上嘅乐园咧，都系朝住年轻人嘅。你几可见到啲银发族？喂，我哋冲落！我哋上屈得， 你睇住啊！五十年前你就冠军， 唔会噶嘛。 咁但系就咁睇呢一个咧，都几需要体力去到玩嘅、 嗯。 即系佢有啲跑上斜滑梯咁，但系当然有啲梯级啦、嗯。跑上去又俾你可以有啲障碍啊，跨过去啊，跟住有啲大啲嘅我估目测都系嗰啲吹气水池嚟嘅、 嗯。因为佢个招来应该系全部都系一啲大型嘅吹气建设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暑假嘅时候咧，我就觉得都有几多呢一类型嘅活动咧、嗯，可以俾大家看。以前细个咧我就冇嘅，我真係再細啲嘅時候就淨係得呢一個水上樂園啦，後屘拆咗啦。拆咗之後咧，我彷彿咧有段好長嘅時間咧，係完全同呢一個水上嘅活動咧係完全脱節咗 嘅。大家咁話啦。 其實香港人好需要一個咧水上活動中心。我成日都覺得，因為我每次咧特別喺屋企附近見到嗰啲屋企附近有一個水上活動中心，都係就咁踩單車嘅、水上單車，哇，都已經咧好虛撼。即係大家咧對嗰啲水上活動其實係好渴求，好渴試，大家係好中意嘅。 係啊，所以之前咧有試過引入一啲即係外國。有版權嘅水上活動嚟啦，咁佢都 限定嗰啲， 係啦，都係吹氣嘅，咁但係佢都好大型下嘅，收費都即係都要收費啦， 都唔平嘅。元朗而家 咪仲係呢個咯， 有啲似呢個啦，佢但係佢就即係有個名嘅，係啦，咁都好多人去嘅，係啊，但係因為嗰陣時就未再開翻話啲咩水上樂園其他，咁就變咗好似佢係幾乎係唯一咁樣樣咧，咁所以都好多人會排隊去玩咯。 哦，呢個 即係話上一次咧，可能即係高。风期嘅时候可能排 半个钟九个字， 系大半个钟上一次，一上落嚟，其实可能即系一分钟几十秒咁样就跟住又再排。 所以以前咧最襟玩一个咧就系玩嗰啲坐喺个水泡上边嗰啲流浪喺个水上面飘下飘下嗰啲咧， 漂流河 系啊，漂流河 开心河好似叫做， 好似系啊，因为你玩一个咧，可能你十几分钟，佢河咧不断喐紧嘅， 系 咁我细个玩嘅时候咧就会掹住侧边佢哋嘅。唔好留过去，唔好留过去。 哦，即系等，希望可以拖延时间玩耐啲咁 样。侧边咧又有啲工作人员， 救生员会救起你， 踢个水泡咯， 你走啦， 走啊，漂流啊，你要继续漂过去啊，阻住后边啊。 咁啊，开翻嘅时候，你会唔会带少少白佢哋去玩啊？ 我都谂紧，我都想带嘅，不过要睇清楚边啲系啱小朋友玩，边啲啱年轻人玩。 系， 我一定有呢啲嘅。 系，到时你叫佢唔好掹住啊。 动大型机械挖掘。呢一宗嘅搭樓事故發生喺當地時間上星期四凌晨，呢一座住宅大廈位於邁亞密海灘北部，有40年歷史，樓高12層，大廈內嘅住客嚟自全球多國。呢一座大廈喺倒塌前三年已經有報告指樓宇有嚴重嘅結構性損壞，正計劃展開900萬元嘅維修工程。欧洲国家杯16强，英格兰2-0正胜德国，史达灵同哈尼卡尼各入一球晋级八强。英格兰晋级之后将会面对乌克兰，乌克兰在另一线16强在加时之下2-1险胜瑞典。未来两日赛事轮空，八强到7月2号深夜展开，瑞士面对西班牙，比利时迎战意大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2点，是升14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 7.763， 日元 110.55， 瑞士法郎 0.921， 加元 1.24， 人民幣 6.464， 英鎊對美元 1.385， 歐元對美元 1.19， 澳元對美元 0.7， 澳元對美元是 0.75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9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61.8 美元，賣出 1762.39 美元。在天氣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就可以透过展翅精健计划申请参加为期6至12个月的有薪在职培训。培训期内，雇主会安排富有经验的员工担任导师，提供适当的指导。完成在职培训之后，如果你表现良好的话，还有机会获雇主继续聘用。 听完你讲之后，我都好有兴趣啊。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精健计划网页和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些才行。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精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最紧。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今日嘅早上呢 ,Kitty 同钟哥请嚟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卿啊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喂，早晨 ,Kenny。喂 ,Hello。 Kenny 喺度吗？早晨。 有 听到 少 少声音， 有少少声音 喎，听唔听到我哋啊？ 睇下哦，咁我报下个市先啦。港股咧喺期指结算日咧就受到沽压啦，加上咧内地股市一偏软啊，恒指咧一度倒跌超过300点啊，收市咧再失守咧29,000点嘅关口啦。分析就指出啦，恒指短线咧维持喺28,900点啦，至到咧29,500点嘅呢个区间上落啦。恒指咧琴日昨日高开23点啦，已经系全日嘅最高位啊。之后咧就开到车啊，到头咧就回落啦。咁啊，北水咧就抌翻啊只腾讯出嚟，咁啊睇嚟咧都有啲沽盘啦。咁啊，所以咧呢个啊亚洲股王腾讯咧，即系都收报啊590。蚊到嘅一个水平啦、 啊。其实呢排都系焦点，大家喺度谂紧咧，到底阿腾讯呢一只会唔会上得翻去咧？尤其是大家都吹紧个风，就话喂七一前会唔会真系做翻靓啲个市啊？咁啊，大家会唔会真系升翻上去啊？但系寻日就即系冇啦。咁啊，今日6月30日到底啊，会唔会即系找紧呢个时机，会又即系做翻靓少少嘅市咧？咁 咁啊，喂 Kitty， 不如都同你讲下咧新股市场、啊。 梗系好啦。 咁啊，饮唔饮得杯乐？讲紧咧呢个新股啊，奈雪的茶啦。咁啊，之前咧都闹哄哄茶饮股上市咁样。咁、但系咧，好似 哇，你终于超购几多倍啊？ 超购好多倍， 400+倍、 啊。系啊，不过你睇翻咧，即系佢个国际国际配售个额度咧，究竟系几多啦？有阵时咧，新股咧就Kenny 同埋 Dicky 都会讲啦，即系啊，好讲气氛嘅。嗱，讲紧嗰个气氛咧，就系、是、啊，大家一齐抽，系咪一定会升咧？不过、有啲冷味，有啲脱。脚 feel 啊，系咪啊？ 呢杯茶咧都几冰冻下嘅，嗱，虽然就话一手难求啦，不过寻日个暗盘咧见到就真系麻麻地啦表现啦。譬如喺三个暗盘交易场里边咧，见到其中两个咧都话账面都要蚀100+蚊嘅，一手500股嚟计嘅话，咁只有其中一个咧就暗盘价就显示就系一手赚100+蚊，咁但系 仲有交易费用，梗系啦，都要输少少啦， 都要输少少啦。咁啊，唔知道即系嗰个势头就麻麻地啦，不过。相反，如果你睇另外一隻咧，有呢個長和加持嘅生物醫藥公司啊，和黃醫藥咧，表現又理想，暗盤價咧比起佢嗰個上市價咧高出27%，一手咧500股嘅話，帳面係賺4,000+蚊嘅。 信誠哥， 係咪冇奔波咧？ 係啦，咁啊，因為其實和黃醫藥都講翻啦，美股咧喺香港 IPO 咧定價之後咧，都累升咗29% 啦。咁啊，睇翻暗盤高咧，都係有原因喺度嘅。 系啊，咁啊睇下我哋电话接通咗 Kenny 未啊？ 喂 ，Kenny 你好啊 ，Kenny 系 你好，唔好意思，可能我哋咧自己技术啊有啲故障，所以喺个电话方面咧未接收得好啦，咁啊要你等，唔好意思啊吓。不过咧最早讲下港股嘅情况先啦。喂，琴日咧期指结算日咧，港股啊受沽压啦，今日有冇机会升翻啲啊？以至咧有啲粉色橱窗嘅资金咧入去喺个别嘅板块嗰度咧整色整水啊，整翻好个市啊 ，Kenny 交俾你分析下啦。 好啊，嗱，我個別板塊我真係有機會嘅，不過咧，到方面咧，其實就係啦， 即係你見到去到29,500呢啲位咧，就明顯就停滯不前就落翻嚟啦。 嗯， 咁所以個 range 咧都係暫時撐高啲嘅，去到29,000-29,500裏邊上落啦。 係， 咁就成交如果唔係顯著增加之下嘅話咧，咁我相信就未必會突破得好勁咯。咁我覺得都係焦點都係繼續炒翻啲個別股份啊、個別板塊啊。你見琴日有啲即係個別嘅零售類股份都炒得幾勁噶。 嗯。 嗯，咁啊，有一样嘢都要聚焦、哦。 系啊，我即刻问一问就关我事多啲嘅，唔关你哋事乜滞噶啦。呢、這个银债啊， 你啲头发银色啫，系 啊， 你俾张身份证我睇下先。 Kenny 话未有耐啊，Kenny 点睇？点睇先 ？Kenny 关于呢个银债， 嗱，其实即系等于好似I bond 嗰啲情况一样。咁、我觉得你可以当系一个政府社會福利多啲，咁唔好當係一個好傳統嘅投資產品啦，因為其實佢哋嗰個風險可以話好低啦，咁但係個回報亦都可以話好低啦，咁所以變咗就睇下你視乎翻咧嗰個資金方面咧，原本個用途係做咩啦？即係如果你嗰筆資金嚟到係擺銀行做呢個定期存款啊，純粹收下息嘅，咁呢啲都係好嘅投資嚟嘅。但係你唔好當係一個好似平時我哋投資開啲股票啊，或者啲企業債券啊，或者基金咁樣嘅回報咯。所以呢個永遠都係風險同埋回報係成正比嘅，即係視乎翻你係咩嘅投資者，就揀啲咩投資產品咯。 系头先咧，接通 Kenny 电话之前咧，同阿 O 咧都有讲到抽嗰啲新股啦。咁之前阿 Kenny 成日都话，系啊，同个气氛有关噶，气氛几好咁啊。但系咧，唔同嘅股票咧就有唔同嘅反应啊。呢、个内雪的茶咧，见到暗盘价咧就真系麻麻地啦。咁啊，有两个暗盘交易场咧，仲话可能账面都要蚀少少咁样。但系另外咧，呢个和王医药咧就升几多、升一手账面咧都赚4,000+蚊。咁如果真系咁，我都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总之抽到新 操作好、 新股嘅朋友应该点样操作，或者即系而家系即系暗盘价啫，即系开翻之后或者长远多少少嚟到计，系点样去到部署咧？ 今次真係有啲 surprise 喎，因為之前咧嗰個內雪的茶嘅 IPO 超額嘅反應係唔錯噶嘛，咁咧同埋大家都覺得啊，啲有品牌嘅嘢啊，或者係啲潮流嘅嘢嘅話咧，就應該都係反應係唔會太差，咁啊結果暗盤價就麻麻地啊，咁就不過和王醫藥就不嬲都係一個黑馬嚟嘅，其實都係好之間都係好嘢，不過咧。就可能之前大家就比較少接觸或者陌生啲，但係其實近排嚟講咧，如果能留意開嗰啲醫藥股啊，或者啲生物製藥股份方面咧，都好翻好多嘅。咁同埋和王醫藥本身自己都係一個好嘅股票嚟嘅，咁所以變咗就出嚟反，即係暗盤方面咧就反應。反而好啲，咁同埋佢咧，即之前咧嗰、那個街嘅認購咧，唔係話好熱烈，咁街貨相對嚟講冇咁多，我覺得呢只係會有炒，即係炒嘅用程度會高啲咯。反而內存的茶咧，就睇下究竟上一跌之後咧，究竟會唔會有機會係即係消化兩一輪之後咧，就有機會再做翻好啲。咁我諗。唯一就可能啲人擔心就係個競爭問題咯，即係我哋之前喺節目都分析過，咁啊間公司就絕對係出名啦，即係內地方面咧就係首屈一指啦，咁同埋亦都係嗰個市場佔有率都係高嘅，咁但係都與此同時都會係競爭係大，因為啲內地方面咧手搖茶嗰個競爭係好大，同埋嗰個價錢咧亦都係壓力都係有嘅。 咁所以咧，散股民咧投資嘅時候就要多加留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Kenny， 唔該曬 Kenny， 好，禮拜再傾，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點解咁講咧？ 點解要企咁開啊？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離就係因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啦 ，Kitty 同钟哥，咁可以讲下呢一个先啦。屯马线有冇机会啊？搭下你哋受唔受惠得到啊？开通 听咗嗰个细路只歌先。 哦，真的很兴奋咁样系咪所有嘢都真的很兴奋。 我而家成日都谂住嗰句歌词。 你 欣赏系？ 你作为即系著名陈浩一丁嘅主持，你欣唔欣赏呢位小朋友嘅创意啦吓？ 或者呢个十届台主咧可以？ 十届台主完全唔需要被叮走啦，系咪咁 creative？ 但系嗱，屯马线咧。即系 我唔知兩位拍檔係咪住喺附近啦、啊，又有冇機會會搭一搭啦？因為你都要認識一下嘅、 嗯， 有陣時叫起手咧都會搭下港鐵噶嘛，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有陣時點對點咧，未必駕駛最方便嘅，有陣時其他嘅交通工具咧會方便好多咁樣啦。咁、嗯、啊，屯馬線就大圍啦、鑽石山啦、何文田啦、紅磡啦、南昌啦、美孚啦，哇，一路駁落去咧，原來咧由頭搭到尾啊，73分鐘嘅喎。 嗯哦 好誇張啊！屯馬線全長56公里咧，27個車站。 係、嗯、啊，所以你嗰日冇睇新聞咩？嗰啲鐵路迷咪就話點解咁中意呢條屯馬線？就係因為佢係最長啊嘛。 啲鐵路迷都中意長嘅， 係啊， 冇話中意短啦，冇話中意短。 唔係因為 兩個站所 遠，係啊，勁啊！ 長線一寸長，一寸強啊，正所謂係咪先？但係咧，車程又要73分鐘啦。嗱，點解要講呢個優惠？這個優惠咧，其實可以俾大家咧逃離一個陷阱、嗯、小白都可以聽埋啊嚇。咁有陣時有啲小朋友都中意，我中意搭鐵路咁樣，即係唔知可唔可以十年後可能見到有啲小朋友喺個閘嗰度衝啊，可能嚟緊第二個線啊，即係可能屯門南支線開嘅時候咧，有一班鐵路迷，我等咗25年啦，你幾時開始等啊？我25歲， 你幾歲啊？ 你幾歲啊？20歲係啦，一出世就等啦，咁樣係咪啊？即係都有 鐵路迷嘅，必定每個年代都有嘅， 係咪啊？ 係啊，真係。 真系噶， 真系。 你有冇曾经想做过铁路迷咧？老老 咁啊冇喎， 你有冇？ 即系有啲迷咧，我迷唔到，即系譬如巴士迷啊， 迷唔到， 迷唔到 嘅。人唔可以迷得太多嘅。 系啊， 你已经成为玩具迷，已经系你中意 好多，已经迷咗落去。 系啦，咁啊小日本迷啦， 系啊， 已经迷到爆咗。 明太子迷啊， 系明太子，明太子关注咗啊！你哋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 set up 一个。嗱，讲翻呢个咧，屯马线先啦。如果咧你系成日要出闸咧，要打卡嘅话咧，好容易啊被罚款。咁样，因为咧佢本身咧车程已经需要咧73分钟啦。如果咧乘客入咗闸之后，根据呢个港铁嘅规矩啊，入咗闸之后咧150分钟咧仍然未出闸嘅话咧，预示出闸咧就会罚款嘅咁样啊。咁、所以咧，即系有啲朋友就系，等我做个纪念先，屯马线咁多个站啊，嗱， 逐个站出去， 逐个站出去，跟住喺个牌嗰度啊，即系譬如写住宋皇台咁样，嗱，宋皇台一定会打卡啦，因为之前冇呢个站噶嘛、你又会好。 又有好多文物睇咧， 嚟紧仲有个古井可以睇咧， 咁真系噶， 系啊， 咁都系睇咁样送我， 冇得涂噶系嘛。 唔系咁容易可以逃得到嘅，你估话逃得到咩？系咪先？咁啊，真系可以出闸嗰度或者喺闸内咁去打卡啦。呢个都可以睇翻。咁但系咧有铁道迷，头先咧都钟哥都有讲啦，话都有巴士迷。 系啊， 嗱，点解我讲埋巴士咧？就是你以为啊，即系有啲网民即刻喺下边咧揶揄话，屯马线好快咩？你知唔知有架巴士快过屯马线系咁咧？ 仲有咩？ 有喎、 即系去翻嗰啲相应嘅地段。 系咯，佢会唔会系咪经晒咁多个站先？ 系啊， 嗱， 如果你点对点咁，可能真系嘅。 佢系咪总站去总站就 系 呢个？ 嗱，佢系有一个段落啫，老老实实，你又好难成段咁样。屯馬線都要73分鐘啦、 啊，邊段啊？嗰、那個係 係啦，好同大家講下，嗱又喺邊度睇翻嚟？一人一條真特快巴士線討論區，即係有好多人就鋪翻出嚟，一人一條啦，係啦咁樣，咁啊真係發現咧，有好多咧嘅巴士線咧都係咧好快嘅喎，嗱、包括有乜嘢咧？就係88X 啊，來回火炭咧，同埋平田村嘅循環線呢一條，咁啊點快法咧？係啦，網民就話藍田去大老山15分鐘都唔使咁樣，藍田去大老山15分鐘都唔使。 好快喎！ 嗱，我再讲多次，蓝田入咗去大老山，即系去咗火炭。 唔系，除非佢一上，又即刻上 highway 咯，然之后即刻就过隧道入去咯。 系啊， 要系咁样咯。 因为火炭佢一出大老山隧道，其实差唔多到噶啦。 不过如果你 所以其实真系快， 真系快。 有阵时你又唔可以揶揄网民，因为呢啲网民揾咗呢条线出嚟，如果真系正头正路，你唔好话喂，突然间有啲咩启业村嗰啲位塞住，咁嗰啲真系难搞啦。你根本就上唔到个大老山。 你好多，如果你将铁路同埋即系或者叫地底啦，或者地铁嗰啲咁样，港铁嗰啲咁样，同路面情况比咧，你有好多拗嘅。譬如话路面会塞车，你下边都即系有可能会，你话可能会。有啲咩阻滯咁樣，但係相對嚟講少好多噶嘛，呢個第一啦。第二，咁如果你搭巴士，你喺路面都係上一級巴士樓梯啫。但係如果你搭港鐵嗰啲咧，你要落地底上咗落，可能好多層。 嗰啲係時間嚟㗎嘛，咁係唔同嘅做法嚟嘅。 所以呢即係精明嘅鐘哥呢計得啱條數。仲有一條即係特快巴士線，佢講完之後我都覺得快，有冇機會快過西鐵呢？要搵個測試員呢測試一下先知道。268X 來往邊度呢？元朗啦，洪水橋啊，咁、去佐敦西九龍站嘅、直情即係嗰個高鐵站嗰度啦。網民話元朗半個鐘頭出到旺角， 咁快 ？268X，唔出奇喎、因為佢係行大欖，跟住沙鶴幹線一落就係嗰個位 置。如果你淨係計嗰段車程啊，即係淨係計佢開車去到落車，你咁樣計，梗係佢快啲啦。咁如果你計埋我由屋企落去等埋車，等車呢啲時間都係時間嚟噶嘛、 車又未必需要等啦。如果咧巴士個 app 咧係穩陣同埋準確嘅話咧，佢可能嗰個位置已經慳翻個地鐵。 呢、個舉一舉首先啊，而家咧你如果你睇嗰個 app 咧。其实几准噶啲时间，嗱，仲要唔系站头，有时候你喺中间等，你喂、我而家中间，我等几耐先有下一架我想搭嘅巴士路线咧？你揿一揿咧，其实个偏差都已经缩到好窄嘅。 哇，钟哥，你应用智能工具应用得最好系呢 系呢方面， 平时你都 由你个口嗰度讲出嚟。嗰、那個感覺啊，我好欣慰啊，我覺得好好啊。 雖然我就嚟抽呢個銀債啫，但我都可以用 app 噶。 喂，我首先幫你 download 翻佢嗰啲乜嘢支付工具先。如果唔係，你優惠券都攞唔到，唔係嗰個叫咩現金券啊？ 佢有八達通 啊，八達通啊，係喎。不過分開攞係嘛？ 但分 三次攞啫嘛。 你使唔使兩次攞到？ 我唔使喎。你分開一次，你一次俾曬我，我驚我一次使曬。你分開三次俾我，我即係嗰啲咩？ 慢慢搣，慢慢搣， 系啲逐啲搣都得噶嘛。 咁样分开十年俾你啦， 你俾佢保管住先啦。 咁又唔好， 咁啊，即系有阵时搭下唔同交通工具都系件好事嚟嘅。 各有各好啦，打和 系打和啦，即系最紧要系人生系咩咧？揾到你中意嘅嘢，即系有啲朋友都即系过去嗰两日都笑够啦，啲铁道迷。 不过咧， 唔好再笑佢哋啦。 同埋话时话即系 佢好开心，佢多谢大家，系啊，因为原来佢系一个 YouTuber 嚟噶。 系咩？ 系啊，好叻噶佢，佢识得玩魔术，同埋佢 我知佢有个吊颈嘅魔术啊嘛， 系嘛？唔止噶， 唔好玩呢啲嘢啦， 唔好玩呢啲嘢啦， 咁近噶， 好近啊，系啊，同埋佢有研究嗰啲风象啊等等嗰啲噶，即系天文台嗰啲咧，即系天气嗰啲咧，总之系佢系一个好出色嘅小孩子嚟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三十日。是一年的第181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84日。1905年6月30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德国物理年鉴投稿，发表第一篇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据文献记载，当时爱因斯坦经常同瑞士工程师米给雷·贝索一同讨论，但是困境在同时性问题上。最后突然明白，不同参考系的同时性不一定相同，而开始写作论文。后来在回顾提到，他对狭义相对论的思考主要来自麦克斯韦方程式和牛顿力学的不相容性，以及星速在色中永远为常数的特色。6月30号出生的朋友喜欢安全、稳固、易于掌握的生活模式，具有技术方面的天分，不善于畅快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擅长理财，会将精力投注在追求自己的兴趣上。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帮助你投入研究深不可测的科学领域？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科学研究可以带领我们到达更高的境界，但是为什么我们偏向喜欢享受眼前的物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迈阿密住宅大楼倒塌事故，搜救行动进入第六日，死亡人数达12人，估计仍然有超过150人下落不明。

浪去红隧方向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虎山道桥底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跟住启业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在新界方面，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跟住祖尧村一段车多，排到一号货柜码头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仲系慢车，车龙去到海之恋。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嗰段车多，龙尾福亨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嚟朋友 Joyce 郑欣宜，早晨啊 Joyce。 Hello， 大家早晨。 嗱，第一件事咧，梗系要问下 Joyce 点解清减咗咁多啦。 吓，因为狂做多咗好多运动啦，同埋食少咗好多淀粉质同埋糖啦，跟住亦都因为上个月入咗医院啦，因为割盲肠啦。咁我谂种种加埋就瘦咗啦。 但系你个 diet 已经开始咗一段时间噶啦嘛，系啦， 大概一年到啦。 吓，嗰阵时你系真系 aim at 即系想减磅啊，定因为是唔系因为睇咗好多报告？因为而家咧都有好多资讯，即系话俾你听食胆嗰啲淀粉质啊，或者食糖啊，都唔系咁好啊嘛。其实我自己都食少咗好多精制淀粉咯，即系白色嗰啲嘢啦，饭啦、可粉啦、面包啦、馒头啦嗰啲咧都食少咗。你系咪都系因为有呢啲资讯定系点样咧？ 我都系因为贪靓咯，因为嗱讲真啦，我唔算得系嗰啲好时尚、好潮嗰啲人啦，咁所以咧工作嗰方面咧，可能冇乜呢一类型嘅客户会揾我，揾我多嘅客户咧都系一啲化妆品啊或者 beauty 嘅客户，咁我就好需要咧保持一个靓嘅肌肤，咁我就睇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报告咧，就话糖系好影响你个皮肤嘅质 老化啊嘛，系啦，会 咁所以咧，再加上咧，我以前嗰个 energy level 系好高低高低高低嘅，即系一时好活跃，跟住之后就好快冇电，要熄机咁样。 系 咁我亦都睇咗好多报告咧，就系话当你 cut 淀粉质或者糖嘅时候咧，你个 energy level 系会平均好多啊，跟住对眼又会精灵好多咁我就尝试下咯。 咁你 feel 到是不是真的呢？有没有应验在你身上呢？ Very 真。 是几耐会 feel 到呢？但是。 我想我都试了大概个零月才。 你是不是很清啊戒得 都怎么说呢？我戒得 我戒得好乖， 嗯， 但系唔算得系清， 系， 因为我而家食紧嘅呢一个方法咧，其实系高 fat 嘅嘢系冇问题嘅，所以要将我过去呢三十几年学过嘅嘢咧，即系譬如芝士啊、忌廉啊、nuts 啊嗰啲，可能唔好食咁多，我而家要食咯，即系我都会食咯，咁但系就真系 cut。糖分同埋淀粉质咯，咁但系我亦都唔希望大家听完呢一个 即 系访问之后就，我又试 下， 因为真系唔系个个都适合。希望大家系经过一啲专业人士嘅嘅，即系俾佢哋俾啲 guidance。 系啊系啊， 唔好就咁乱听一个 artist 做到咧，就觉得啊，我都唔可以咁样嘅。呢个系你个身体啊，你得一个身体嘅就要对佢好。 冇错，讲得啱啊。同埋最紧要都系有运动咯，即系你食。食嘢係佔一啲 percentage， 但係你運動都好緊要。 我做好多運動喎，我而家係努力跳舞咗好多啦，同埋一啲多，即係如果無啦啦有一日放假嘅，咁我就會拉啲 friend 去行山啊，或者係總之做多啲。physical 嘅嘢咯， 系唔系同埋有朋友陪又正好多嘅，我覺得係啊，即係而家我去做 gym 都係因為有 超 B 陪咧，咁係兩個互相陪伴咧，咁所以就會可以 regular 咁樣做咯， 好好啊， 係啊，咁樣就會開心啲咯。喂，但係我見你而家都即係 keep 住有拍片啦，我記得其實上次咧同你傾偈嘅時候，你都話其實拍片好開心啊，因為即係有好多嘢唔知啊、唔識嘅時候，都係自己去 find out 點樣做啊咁樣樣啊嘛，咁而家你都。有 keep 住呢一个拍片噶嘛？ 都有 keep 住啊！我其实都好中意拍片呢一样嘢嘅，因为喺我啱啱出街嘅呢一条片啦，我都有讲嘅就系、是。其實嗰日咧，我係攰到咧，我好想 cancel 咗嗰日嘅拍攝。咁但係因為我而家有一個有一個習慣，就係我每一個禮拜出一條片啊嘛。咁我又唔想甩咗。同埋我發現可能做 artist 呢有好多嘢，例如我會搭好少車嘅，即係我搭好多車嘅，即係我成日都會係搭即係 call 車咁樣， 或者保姆車咁樣， 係啦，即係好少係行啊或者去做一啲正常人嘅嘢啦。咁但係因為咁樣就會少咗好多。好簡單，但係亦都係好重要嘅一啲經歷咯。譬如同朋友外出去嘗試一啲唔同嘅嘢，我以往真係唔會做嘅。咁但係就係因為我逼自己每一個禮拜出一條片，有好多嘢。好多新嘅嘗試，我能夠跨出嗰一步去嘗試咯。譬如啱啱嘗試嗰條片，我去咗釣蝦。 我知道。 去咗釣蝦場去釣蝦喎，鄭欣宜去釣蝦喎，跟住就上咗山頂食。嘢喎，去睇蠟像館喎，我唔會做呢啲嘢。 但咁呢個 idea 係咪你自己諗啊？定係都有朋友 suggest 啊？不如你去呢度啦咁樣。 其實都係我諗嘅，雖然喺條片度話， 可能喺底韻裏邊你都有啲想去 都，都係一條橋嚟嘅啫。咁但係我覺得真係燃點翻一個原來鄭欣宜本身就係一個。好 adventurous， 好充滿好奇心，充滿對人生有熱情嘅一個人嚟嘅。咁但係以前就會可能懶去做呢啲嘢咯。 係，即係平時做嘢都咁攰咯。 係啦，即係有 day off， 梗係攣喺屋企，梗係嘆冷氣啦， 敷個面膜唔好咁樣。 係咯，或者我平時真係。因為其實我哋嘅工作咧，唔係淨係你見到我哋嘅時候，我哋工作緊噶嘛，即係我哋要去學跳舞、學唱歌、學 acting， 我哋要去做 facial， 我哋要去染頭髮，我哋要去整手甲，我哋即係 this is part of our job。咁所以咧，當有 day off 嘅時候咧，排到好密噶，即係好忙噶。咁所以當真係嗰啲嘢都剔曬之後咧，有得攣喺屋企咧，梗係攣喺屋企啦。咁但係係咯。 就好似少咁啲嘢咁樣， 係啦，拍片就讓我刺激翻咯，人生。 都希望大家多啲睇下 Joyce 嘅片啦，因為我自己都知道拍片其實係都一件好嘔心瀝血嘅事嚟嘅，即係你睇可能幾分鐘，但你係可能花咗幾日又要去 plan 啦，又約啦，跟住又剪啦，又化妝啦，跟住 kila kola 所有嘢咧係即係好俾心機嘅一個成品嚟嘅，咁大家可以支持下咯。 Thank you。 咁另一樣咧就係阿 Joyce 今日帶一首歌上嚟啦，先哭為敬，拍得你好靚，我覺得。 多謝 。尤其是即係黑色嗰個晚裝，係啊。咁今次你揾咗 KP 彭秀慧啦，就做導演啦，幫你拍呢個 MV 啦。咁當然嗰陣時你哋拍29+1已經即係有合作過啦。咁但係都隔咗一段時間，再合作。咁啊，點解今次會醒起揾佢，定係即係有咩機緣巧合呢？ 其實我一路都好想揾彭秀慧導演去幫我執導一個 MV 㗎喇。咁可能之前一路都未有機會，即係未啱個時間囉。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呢，因為先哭為敬呢一首歌，我唔知係唔係因為 Serenie 同埋謙虛作嘅曲，定係黃偉文先生寫嘅詞。亦或是何炳的編曲，定是舒文舒老闆加我的聲，定是彭秀慧去諗的呢個 storyboard for 呢個 MV 呢？但是我覺得《先哭為敬》呢一首歌不是咁簡單，表面上望落似講情侶咁簡單咯。我覺得是更加巨大的他想讲的东西。我的分析啦，我的拆解啦，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是讲当你要面对一个即将要完结的关系，一段感情，无论是对一个人，无论是对一件事或者一个地方，总之一样东西，甚至乎可能是關乎生離死別的的時候，你要用什麼的心情 去面對呢樣。所以我覺得找彭秀慧導演去做這個 MV 的導演是很適合，因為我覺得他拍出來的東西，他自己度的故事都是很關乎关系，系啊。 不过呢个真系唔系氹你啊。即系除咗今次呢个 MV 啦，最近都听到啲朋友会讲话，觉得欣儿越嚟越好睇。而呢个亦都系我嘅感觉咯。即系知我哋都唔系一啲好 generous 嘅人啦，都系绵绵地噶啦咁样。而大家都有呢个感觉，其实我都戥你好开心咯。即系而系大家。一啲都唔容易啊！即係要有呢一個感覺，覺得一個人越嚟越好睇，越嚟越吸引，即 係 要幾即係嗱，一來可能即係睇得多會有咁嘅感覺啦，即係從心理學角度啦，即係一樣嘢你越睇得多佢嘅時候咧，即係除非你本身好唔中意佢，如果唔係咧，都真係會有好感上升嘅。但係我諗從中再更加嘅就係睇到你嗰個努力。令到大家即係覺得哦好，即係接受同埋睇到你更加多優點咯。呢個真係戥你好開心。 多謝你，我諗呢一點其實要係多謝翻我嘅唱片公司經理公司環亞，因為我簽咗入嚟之後，佢哋真係好錫我，同埋我係感受到佢哋係好信我，好相信我。我而家係真係會更有信心去面對每一份工作，就係因為我背後有一個好 support 我嘅公司咯。咁所以我唔會懶謙咁樣話完全唔關我事嘅，因為我真係都 擺咗好多 唔想懶惰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更重要嘅係身邊嘅每一個關係，即係好似好多份力量咁樣去照住，咁我就先至能夠 站起來。 即是那個信心是哪裡來？即除了你自己有自己的信心，你肯定自己，即是旁邊的人即都很重要。是啊，那好幸福的欣兒啦，是啊，是不是？那帶來這一首先哭為敬，希望即這股能量可以繼續 keep 住，令到你有更加多的可塑性啦， 好啊， 更加多的作品帶上來啦。今早上我們聽聽你首歌先。 好， 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如心爱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我。将永续细腻，曾同游人生高峰盛宴，散借别离，别垂头丧气。若分享过温馨，定格在最满中的表情，谁要用叹息填补美景？甘苦留不我生命，别这些结伴。 香港的街道很多有趣的名字，特别是香港岛啊，历史悠久，很多街道的名称原来都是一个小故事。北角渣华道的名字就只是练紧少林功夫少林龙爪手这样。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渣华道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跟少林功夫有没有关系呢？还是跟其他地方有关的呢？想不想知道？百元号转头还你知。 值有用，记住前路勿用，这样完妙你懂不懂？一柄手枪，给你一发子弹，不等于要放进水底捞。给你一对手，便要给你用爱用水抵你抵你天使抵你誓要人人落用，有用无用，你懂不懂？ 位于北角嘅渣华道最初期嘅时候，系以印尼嘅爪哇岛命名噶，称之为爪哇岛。是以前曾经有一间叫做爪哇轮船公司在北角设立办事处的，因此政府在1933年落成渣华道的时候，就以爪哇轮船公司的名字去改名，叫做爪哇道。而最后爪哇道在1950年代改名成为渣华道，读音大概相似，就当是一个新的字了。香港岛除了中英荟萃之外，东南亚的风情原来一样在我们港岛的街道里面找得到的。 好啦，小白同埋 Kitty 讲下，有冇兴趣住下大屋咁样咧？ 梗系有啦， 梗系有啦， 系啊！但住大屋咧都有好多烦恼啊。咁啊，呢啲烦恼啊，边个讲出嚟咧？ 就是、住大屋嘅人啦， 系啊，就系、是、住大屋嘅人先可以讲得到出嚟啦。有一位咧都系好冷血嘅，叫做一个亲属啦。咁佢系咩嚟？呢个19岁嘅意大利伯爵嘅千金啊， 哦、 即系佢系即系爸爸系伯爵啦，阿、哦、女啊住喺即系继承咗佢个古堡啦，有成千年嘅历史啦。呢、這个古堡， 真系好多呢啲古堡，其实入边都系仲系住紧人噶， 系啊。 因为佢哋冇咩 世世代代啊， 系啦，冇咩留低啊，祖先 是、啊、 就 系 留低咗个古堡， 真系 继续住落去。 系啊，所以我有阵时都会觉得啊，可能嗰啲灵魂都喺嗰度啊，可能阿爷啊、太爷啊嗰啲灵魂都留喺个古堡嗰度，睇住、 啊、 你啲后人咁样系嘛？啊，睇下、啊、有咩睇咁样。 下次如果有得分享鬼故，我可以讲少少。 真系噶， 系啊。 哦，系、哦、你都去过， 我去过一次个 古 堡、 啊，古宅心慌慌， 系、哦、 啊， 系 啦， 呢啲历史咁悠久嘅嘢， 系啊，都系意大利，佢呢个古堡无独有偶，你去嗰个都意大利噶嘛，好似系。我印象之中， 好似 我記得係，我熟過你啦，你去過啲地方， 追蹤住我， 我冇同你一齊去啫， 追蹤31。 睇翻呢個啦，城堡入面咧，即係呢個係千金住嗰城堡，45间房，15间睡房，並且咧設有教堂。 啊！ 设有教堂呢、這个、哦、真系好劲， 做超度噶呢、這个 喺个古堡里面 入边搞埋噶啦， 系咯， 系啊， 一条龙啊嘛， 一条龙服务啊嘛，生养死葬喺入边搞晒，跟住咧仲有酒窖啦，咁、冰窖啦呢啲设施嘅，咁啊，哇！追溯到去咧1163年啊，一个历史嘅档案。咁但系咧，呢一位嘅19岁嘅女孩子咧，佢就好烦，觉得，即系最烦系咩咧？今时今日咧，我哋。机不离手嘛，就是、手机不离手。 冇 WiFi， 系啦， 啲砖太厚， 唔系冇 WiFi， 系 WiFi 只系得特定嘅地点先收得到。 咁咪装咗几个 router 啊嘛， 装咗几个 router 都唔够 wow 啊，唔够 wow 啊，真系啊，可能真系咁样、啊，因为你即系想象唔到，佢有45间房，唔通真系每间房都装一个 wow？ 净系而家系佢自己屋企住定系佢净系佢自己住？ 佢自己一个人住晒咁大。 其实佢应该咧就请啲人翻嚟营运咗个城堡佢，咁啲人咧又可以即系佢有 share 只 WiFi 蛋俾佢， 佢有业务嘅就可以有钱做其他嘢啊嘛，因为佢一直系得个城堡嘛。咁你谂下，如果佢将佢变成一盘生意，网上边我啲房我45间房，我40间我嚟俾人租出去用嘅 Airbnb 系啦，咁佢咪有咗收入咯？有收入佢可以做其他嘢。 其实都系啊，我都好认同，不过。可能咧个继承嘅一啲条款就唔可以攞自己间屋嚟做一个做生意嘅嘢啦。咁我可能都真系咁啊。如果啊可以劏出嚟做劏房嘅话，可能佢祖先啊已经做咗啦。咁佢冇其他嘢，可能佢阿太爷已经我经营劏房好出色噶咁样，系咪？ 可能加份 系啦，45间房 可以做呢啲嘢， 系可能加份啊，或者你知啊，世世代代 好神圣啊嘛，呢、這个地方即系唔系乱咁俾人入嚟啊，可能 就系可能有啲条款就系话，即系啲祖先签落嚟就，如果我嘅子孙将间。堡垒 劏 劏出去， 我就会复活， 我就会世世代代咁样助 咒 翻我嘅， 哇！ 我嘅子子孫 孫又喺個古井度爬出嚟啊！ 係啦，唔知係咪真係咁樣啦？咁所以就真係冇咁樣去營商到嘅。咁啊，呢位千金咧，亦都真係有講啊，話古堡咧就日漸失收啊，而且咧冬天又要好高昂嘅呢個暖氣費啊。我、其實都係喎。咁你間屋咁大，你開 heat 啊，開冷氣或者開凍氣啊，即係開暖氣啊，都係比較難搞。 柴房大過我哋個廳啊！你諗下。 係啦，所以原來住大屋咧 都有煩惱啊。 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喺白沙湾码头。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咁提一提你啦，由于湾仔北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啦，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下昼12点钟，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咧，分别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呢、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做只出威的马仔。 有一个朋友的婚宴，咁咧我就去唔到，我就当时咧就托我唱。 BS 老想跟你说科技。 喺时间嚟到早上嘅9:05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9%。好啦，咁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 系啦，暂时咧都系短暂时间有阳光啦，同埋有几阵雨嘅，天气系炎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啦。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有几阵嘅骤雨啦，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周末期间咧日间都系酷热嘅。依家气温30度啊，相对湿度咧79%啊。 投资 O to O， 早晨啊，同大家睇睇今晚美股表现啊。市场等待咧本周美国将会公布嘅六月非农就业呢啲重磅嘅经济数据啊，美股继续做好，咁啊道指咧升9点啦，收报34,292点啊，标普500指数升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7点啊，虽然咧标指啊屡创新高啦，但有部分市场人士咧继续忧虑啊，美股高处不胜寒啊。美国投行一啲首席嘅策略师咧就警告啊，从而家到10月底咧，标指可能会出现高达10% 嘅回调啊。指出咧，全球貨幣政策咧更加鷹派嘅情況底下咧，隨之而來嘅就係股市調整咯。咁究竟啊，實情會唔會咁樣走向啦？咁啊，散户股民又需唔需要做定咧風險嘅評估咧？咁大家咧就要諗諗佢啦。至於今日港股點行啊，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希望延續到個升勢啦。 林慧，夠鐘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 ，Clara。 早晨 ，Bobby， 大家早晨。 爸爸，我想问下啦，而家你个女考完试啦，系咪啊？ 嗯，系啊，考完晒试，派完埋成绩表啦。 哇，太好啦！咁但系都要翻学嘅。 暂时翻埋呢几日啦。 吓吓，咁你暑假会唔会同阿女咧，会系安排好密集嘅活动咁样噶？ 嗱，我暂时咧就唔会话好密集嘅，都系好似往常咁样啦。但系咧就都想俾佢一啲新嘅机会去体验下一啲佢自己未接触过嘅范畴咯，睇下佢自己嘅兴趣会唔会喺嗰度咯。 剛才你講得很好，就是說一個新的接觸範疇呢，那你有沒有遇過呢，就是阿女呢，就是會有時突然間很抗拒那件事。我記得呢，你曾經講過說學芭蕾舞事件，那就是說明明跟她一起報名的啦，明明她說是好的啦，那誰知道去到之後她就都是要爆喊啊，很不安啊，這樣的情況啊。那在這個情況通常你會怎麼處理的，即是一當你再來一次啦。 我就不會好像上一次這樣的啦，我一定呢就學了 Clara 所說，首先呢未去過地方之前已经跟他商量好，解释到底去到见到些什么啊，遇到些什么人啊，或者有机会呢他可能要尝试做些什么，等他有一个很充足的心理准备之后才带他去咯。其实我发觉呢，当小朋友呢很清晰知道自己要去做些什么啊，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预期之内的时候呢，他们又不会说有些什么情绪失控或者有问题的。 是啊，因为其实我最近有个经验呢，就是有个家长呢，那就是他个小朋友呢，那就同埋啲哥哥姐姐咁咧，就去哥哥姐姐嘅学校去探下啲老师。探完老师之后咧，咁啊同老师影相啦，影完相就同老师一齐去食 pizza。咁啊，祖父母咧就问个小朋友咯，佢话：诶，今日去咗边啊？跟住我哋嘅 SEN 小朋友咧就完全答唔到。咁阿妈咧就火都嚟啦。 哎呀， 系啦，即刻火都嚟啦吓！咁简单嘅嘢你都系答唔到嘅咧，咁跟住就会讲一啲比较负面啲啦，同埋都几 hurt 小朋友嘅心灵，因为小朋友都小学噶啦。咁喺呢个情况咧，就头先你所讲就系话，其实小朋友佢唔系好知道发生咩事啊。佢唔知道咧，系要去哥哥学校啊，去姐姐学校啊，同埋去学校度做咩啊？个目的系做乜事啊？咁其实佢就系跟大队吓，咁你叫佢行咗，佢跟住行咗，叫佢行右，佢咪行右咯。跟住去到食 pizza 就好开心，咪继续食啦咁。咁啊，但系妈妈就话：喂，你点会唔知道发生咩事噶？食 pizza 你食得最多噶、哦。咁呢个就系喺一个情况里边咧，就系家长高估咗个小朋友，同埋咧佢会觉得个小朋友啲咁简单。但应该用语言讲三样嘢出嚟啫嘛，就系、是、可能去哥哥姐姐学校，跟住去探老师，去食 pizza， 就系、是、三样嘢啫嘛。咁但系都做唔到喎、啊，咁就妈妈就好气馁咯。咁好彩咧，个家长其实都有上过我一阵子堂啦，咁佢都做得好好嘅啦。咁佢咧就系、是、同个小朋友咧，就系、是、嗰件事完咗，因为有祖父母问佢去边，佢发觉个仔完全答唔到、啊，咁、佢就再同佢倾偈啦，分析啦，咁最后咧就系、是、令到个小朋友咧明白嗰三句说话，去翻哥哥姐姐学校，去探老师，去食 pizza， 就系、是、呢三样嘢。咁之后咧，就个小朋友咧就可以系背到呢三句啦，背到啊。其实个细路仔可能都仲系未明系发生咩事。背完三句之后咧，咁佢就录咗音，咁跟住就叫佢练习，再去同祖父母去讲咁。咁其实呢件事仲可以有好多改善空间嘅。咁因为咧，其实可能个小朋友咧，佢唔系好知嗰个嘅原因，即系个背后原因系。是点解？咁亦都唔明即系将会嘅后果系点嘅，系会发生咩事？我亦都系同个家长讲翻啦。例如好似佢之前讲嘅话，瞓觉嗰阵时硬系咧又唔记得咗刷牙，刷牙又唔记得洗面，洗面又唔记得换衫咁，即系好多呢啲唔记得嘅。佢话呢啲日日都做，点会唔记得嘅咧？咁其实我哋嘅小朋友系需要刷到好细嗱，刷牙洗面好多时候你会咁样讲噶嘛。但其实原来刷牙同洗面已经是两件事来的了。 是。 即是对我们的小朋友是需要去拆开它来做的。 嗯。 睡觉之前要做的事情呢，你估有几多个步骤？ 唔通有十几个步骤？ 十个啦。 都不少喎、 啊。是啊，即原来呢睡觉之前呢有十个步骤啊。咁对于一啲呢可能是过度活跃的小朋友啦，或者是个语言有障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未必理解原来这件事是有成十样嘢先至可以叫完成的。咁所以呢一个嘅策略呢，就希望家长谨记啦。咁最后就希望唔好就是再误会个小朋友啦。咁令到呢个家庭和谐啦。 其实都想问下 Clara 喎。我知道呢 Clara 都帮好多唔同嘅特殊学童上堂啦，亦都会见到佢哋嘅家长啦。你有冇察觉到呢，其实家长们呢会唔会好多时呢都对于佢哋自己嘅特殊学童小朋友呢嘅一啲能力啊，听指令嘅能力啊，甚至乎系執行一啲工作嘅能力咧，都可能有啲误解咧。 会的，因为有时他们会觉得啊，不是、啊、个个都是这样，最、嗯、最喜欢做 是的，个个都是 是的，同学冚唪唥都是这样，其他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嗯、那你要框了我们的 SCN 小朋友呢，那其实这个真的对他就不是那么公平的， 是 的，因为他真的他有他那个的学习模式、 嗯、 那有时候我就会讲就是一个可能主流的社会里面那些小朋友翻不上下叻啦，咁可能你 teaching 啦，即可能系一个教导佢，你话俾佢听嗱呢样嘢要咁样做，即可能话你做完第一版做第二版咁，咁、嗯、可能佢哋就已经好自动波好乖咁去做，咁但系对于我哋 SCN 小朋友，佢哋就系要用一个嘅引导嘅，同埋、 嗯、 我哋要了解点解佢会咁样谂，咁、 嗯、 就变咗咧，原来佢系中意做完第二版先做第一版嘅，唔系佢中意，而系可能佢会觉得我做完第二版之后，我就有信心做第一版，咁、 嗯、 其实就已经好似同呢个社会好似家长就会觉得哇完全脱节啦，同嗰、那个即系同个个都唔同，咁、 嗯、 但系其实我哋讲系 task oriented 啊嘛，你做到一样嘢就已经 OK， 咁其实佢最后都系做到两版噶嘛，咁、 嗯、 做到两版其实就已经系 OK 咯，咁、 嗯、 所以即系希望家长咧有阵时即系多啲去欣赏啦，同埋了解翻小朋友啦，最好咧就同佢系慢慢去倾翻件事，咁当然啦，通常家长我要翻工噶，我好忙噶咁，咁其实你可能每日真系俾到五分钟、十分钟咧去建立翻个关系啦，同佢倾下呢啲嘢，即系拎走咗一啲嘅功课，或者系拎走个功课咧，功课咧系会令到大家咧即系火都嚟埋嗰啲噶嘛， 即系将嗰啲外在因素尽量撇走先。 系啦，咁啊变咗咧，就大家咧就去知道点样谂，而个小朋友其实佢都学习紧我哋家长点样谂嘅、 嗯， 我哋对佢有咩期望啊？其实大家系一齐去建立 嘅。系，咁啊希望咧，即系喺多啲嘅沟通啦、相处啦，同埋喺生活上面嘅一啲细节里边咧，可以慢慢咧经一事长一智嘅。咁磨合咧，可能系会慢啲，因为每一次发生可能又会系一啲新嘅例子，又会有啲新嘅突破。但系咧，都希望咧呢条漫漫长路咧，真系要伴佢一齐走，一路成长咯。 是哦，所以家长们、小朋友们，我哋个个一起加油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Clara， 多谢晒，下次见，拜拜。 拜拜。 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造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造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开，再拼命爱别人都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现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愁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 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是被讽刺，便被讽刺，我都不会理睬。我信任我未来，到未来会开采，载满期望福袋。好心都给拒绝，没有爱亦奉信爱，终必输的比赛，神灵未抱着怜爱，人们便更应该爱。 早上时间9:19，听过曾比特的《我不是丘比特》。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今日要讲的是华丽金属 （glam metal）。所谓的 glam metal， 通常就是指一啲重金属乐队的舞台表演，一般都是用夸张、浓妆艳抹，又或者是极之俊俏的外形嚟到吸引乐迷嘅。而呢一类嘅乐队，大多数都是所谓的偶像团体。华丽金属的乐风不会太重，歌词亦都不会含有太深入的含义，属于比较流行的重金属音乐，亦都是主流的金属分支。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Kitty 喺度。早晨 ，Kitty。 系，早晨，林慧，你好。 哇，点解你咁犀利嘅？ 打到啊！ 把声保养得咁好嘅，都唔似已经有个女，仲有个女婿。 系啊，系啊，啱啱佢哋三月份结婚嘅，咁我女婿咧就6月30号生日嘅。 嗯。 咁咧，琴晚咧，我哋就已经同佢食饭庆祝啦。 嗯。 咁今日咧，就俾翻佢哋自己嘅二人世界。 梗系啦，新婚现已嘛，嗬、 啊， 头几个月梗系要 sweet sweet 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都好好、啊、特登今朝早打电话嚟，即系正日生日咧，都同女婿点唱、啊。 是啊，因为通常如果我屋企嘅人呢、 嗯、 我都每次我都希望我可以打到电话，包括我自己我都希望我打到电话过嚟俾啲祝福俾佢哋囉。 嗯，呢、这个都系我哋嘅荣幸嚟嘅，可以同你分享到你嘅一啲快乐同喜悦。 你接到我 啊。你女婿叫咩名 㗎？佢叫 Alex 啊。 Alex。 Alex。嗯，同佢就因为佢好乖嘅，佢好锡我个女，咁佢又好尊重我哋嘅，咁我梗系希望佢一直系继续锡晒我个女啦，咁但系都要锡双方个爸爸妈妈啦，咁佢大个仔啦，咁我又希望佢哋可以快啲有个小朋友俾我玩啦， 我恨到流晒口水、 啊，系啊，我系好恨噶，因为我终于都恨到我个女结婚啦，咁下一步我梗系希望有个专仔俾我玩啦。 咁又系，人之常情，同埋咧，即系好开心噶，多个小朋友热闹好多噶。 因为屋企系个个都大晒啦，咁、所以有一个小朋友咧系好有冲击噶。 嗯，啱啊啱啊，咁你都要咧嗱调理好自己身体先，因为咧将来凑孙好攰噶。 唔系啊，我见四大长老都系话我哋玩噶咋。 系啊，哦，即系得闲同佢玩一下嘅啫，教嗰啲就留翻俾佢哋啦。 凑嗰啲都系希望佢哋两夫妻， 又几好咁、啊、醒嘅你。 玩好啦， 系啊，到时咧， 而家凑小朋友。 你而家讲就咁讲啫，到时可能你咧爱不释手噶啦，你唔会谂咁多嘢噶啦。 啱嘅，啱嘅， 系咯。 我而家梗系咁讲啦，到时咧你就话见笑一阵都可能。 咪就系咯，你到时就知。 系啊，系啊。 好啦，嗱，咁我恭喜定你先啦，咁我同埋咧，希望你屋企咧喜事一浪接一浪啦。 多谢。 多谢晒 Kitty， 拜 拜，拜拜， 实现愿望用努力，实在做事用臂力，要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夕，一挥一击，一百倍威力，大力临阵尽我力，大怒闯荡用魄力， 汇聚神力，一分一刻，一跳一声，一挥一跌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主力。越练越熟越有力，越练越易用错力，越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跳一声，一挥一跌一百倍威力。望大时代用眼力，调动兵力用智力，用尽全力，一分一刻，一跳一声，一挥一跌都费气力，即使分得一块下黑夜。从小喜欢冠军，谁可一身靠我？从问起可亚军，谁想得贵殿军？谁想得冠军？若个人的众人都要力争，若个人劲过人又越难分，翻着身点火药人，实现愿望用努力，实在做事用臂力。用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声，一挥一剑，一百倍威力。大敌临阵用我力，大怒闯荡用魄力。汇聚神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声，一挥一剑，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专利。自立抱汗大势力，自学自用同努力。自命尽绵力，一分一刻，一朝一声，一挥一剑，一百倍威力。自食其力再发力，自愿一问国力。自认强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剑，都费气力，即使分得一块下黑夜。潜力一分一刻，一跳一声，一挥一剑，一百倍威力。大敌临阵尽我力，大怒闯荡用魄力。汇聚神力一分一刻，一跳一声，一挥一剑，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主力。从小喜欢冠军，谁可一身透过？从温起看亚军，谁想得贵冠军？谁想得冠军？ 追踪三十一，追踪三十一，今日有刘畅，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好，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今日咧，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7:35继续有医生与你啊，咁啊，今晚咧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咧呢个专注力不足或者系过度活跃症嘅， 嗯， 咁咧琴晚就讲过啦，即系点样去分系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系有啲咩病征，就算系咧嗱，咁今晚继续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可以透过行为治疗去帮助呢啲患者嘅，咁但系嗰啲行为治疗啊，系究竟即系做咩嘅咧？当中又有啲咩策略嘅咧？咁喺教学上面，嗰啲家长同埋教师啊，又可以点样帮到呢啲患咗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咧？嗱，今晚就请嚟专科医生，同埋咧有过度活跃症小朋友嘅家长上嚟同大家现身说法啦。 嗯， 咁啊，除咗呢一个节目，仲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啦，咁啊，去到今晚日常8:30啦。嗱，今晚日常8:30 ，Kitty 你要留意一下。 好啊， 即系讲跑步啊，仲要系女士嘅跑步。咁啊，並唔係咧一般嗰啲運動品牌咧喺條街嗰度有教練嗰種跑法喎。今晚好特別，係一種共用嘅跑步啊。 嗯， 係點做嘅呢？就係話有一個組織啊，叫 Ladies Run， 咁佢哋有個計劃咧，就係咧招募咧唔同種族嘅女性，咁就配對翻本地咧啲華裔嘅婦女，一齊咧有教練去訓練佢哋跑步。 係， 咁一 pair 一 pair 咁跑嘅，街跑又有，長即係運動長跑又有。咁咧就希望佢哋咧，即係唔只係強身健體學到跑步之餘咧，亦都想佢哋咧喺日常生活裏面都可以做到拍檔啊，可以互相支持鼓勵咁話嘅。 好啊，文化交流又可以認識多啲朋友仔。 冇錯啊，咁啊。日常八點半咧，另外有一個環節咧，今晚即係逢星期三晚咧，都係講親子嘅嘛。今晚咧就會有專家同大家講解一下咧，資優兒童啊， 咁即係資優兒童係點樣有啲咩特徵嘅呢？ 我哋成長嗰年代已經有資優兒童呢個 term 㗎喇喎。 有啊。 即係話唉唔知邊個同學呢就係、是、check 過自己嘅 IQ 呢唔知幾高㗎好叻㗎咁樣囉係老師會講㗎喎。 即係除咗 IQ 之外其實會唔會即係資優原來解法唔係淨係得 IQ 高㗎即係可以有唔同可能彈琴叻可能踢波叻可能都係資優。即係究竟有啲乜嘢特徵先至可以話嗰個小朋友叫資優兒童呢咁今晚就請嚟咧，教育心理學系嘅專家咧，同大家講下，仲會咧講解一下咧，點樣去培訓佢哋，等佢哋咧發展佢哋所長咁話嘅。 好啊，咁啊，跟住九點半就有31看世界 啦。冇錯啦，今晚31看世界咧，同大家講下地球水呢個問題啊，即係地球原來我哋呢啲人類咧，用一個極快嘅速度。去消耗地球上好珍貴嘅水資源，即係嗰個快嘅速度係點咧？點為之快咧？就係、是、我哋消耗水個速度快過地球自己 recover 重生水個速度啊！係、咧， 入不敷支喎、 啊。係啦，入不敷支啦，咁啊搞到全地球每個角落都有缺水問題。咁今晚同大家探討一下個問題有幾嚴重，同埋我哋咁樣搞法會有啲乜嘢問題出現咁話嘅。 係咁啊，唔止地球缺水， 銀包都 缺 水係嘛？ 點解？6月30号粮尾啊嘛， 月尾啦， 月尾又到啦吓，正准备交费啊，吓交费用啊， 有盼望啊，月尾咁真系好快又出粮啊嘛， 希望啦，希望听日就出啦，即日就出， 冇错 ，OK， 咁啊，同刘畅讲到嚟呢度啦，唔该晒你 ，thank you，thank you， 系啦，咁啊，工作家中睇下啲好嘅节目啦，你就可以咧追踪港台电视31啦，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咧78%，今日天气都好翻啲啦，唔知会唔会出去行行走。走走望望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和台湾的代表今日召开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委员会视像会议，双方预计就知识产权、数码贸易、医疗物资、投资、金融服务、环保和劳工权益等11项议题展开对话。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否认美国已向台湾提供新冠疫苗，换取台湾提供半导体作为交换条件。普萨基表示不应该这样揣测，他说注意到台湾无法取得疫苗，所以这是一个因素。普萨基强调美台贸易投资关系十分重要，美国会持续强化与台湾的经贸关系。内地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案件在加拿大温哥华再度开庭。孟晚舟律师提出申请，要求法庭批准使用汇丰银行提交的部分证据。内地传媒报道，由于孟晚舟被指控欺诈汇丰银行，法官在第一阶段判决中已经认定在美加两地同属犯罪，但孟晚舟律师认为美方提交的证据并不确实，存在重大遗漏，包括华为贷款在伊朗展开业务的情况，因此期望批准引用其他证据，以显示美方引渡要求没有足够支持，寻求终止引渡聆讯。报道指出，这两日的审理最核心就是法官是否允许辩方律师提交的证据内容用作为下一阶段审理证据。相关判决有望7月上旬作出，8月初法庭将会再次开庭，就是否引渡进行审理。美国迈阿密住宅大楼倒塌事故，死亡人数达12人，估计仍然有超过150人下落不明。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同第一夫人将会在星期4到访灾场。有关当局表示会继续搜救行动，不过自意外发生之后至今，暂时并未救出任何生还者。来自佛罗里达州、以色列和墨西哥超过400名搜救人员已经加入行动，当局又出动大型机械协助挖掘。这一宗冧楼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星期4凌晨，这一座住宅大厦位于迈阿密海滩北部，有40年历史，楼高12层。大厦内的住客来自全球多国，这一座大厦在倒塌前3年已经有报告指楼宇有严重结构性损坏，正计划展开900万元的维修工程。20国集团外长在意大利马泰拉举行会议，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CIBS 老想跟你说科技，科技帮紧你，帮紧你。 防塞咁装置，佢就会话俾你听几时要去厕所，等你了解自己膀胱几时装满，减少呢个塞咁嘅次数。 跑步者联盟教练篇，教练之路是这样跑成的。 我哋运动心理教练角度嚟讲咧，你发觉如果一个成日谂受伤嘅人，经常都系受伤画面。但系如果佢将健康摆喺脑袋，将安全成为咗佢主题，咁呢个运动员咧就可以继续行去精英运动员嘅路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天上的云。最近见得最多系乜嘢天气现象？落雨，好猛太阳，又落雨又有太阳。所以话天气真系变幻莫测，真系要好好爱惜我哋嘅地球。天气异常令心情都变样，最后都系影响到自己。除咗太阳同落雨之外，我见得最多嘅就系天空有好多云，乜嘢形状都有，天天新款，永冇相同。有时好似一堆棉花，有时好似一个喇叭。最近我见过印象最深刻嘅系似一张皮。嗰日天气麻麻地，揸车经过，望见天上嘅云灰灰暗暗，停留喺半空中间，好似一张好大嘅被将城市冚住。如果你见到，你会谂起乜嘢呢？你都话灰灰暗暗啦，即系死气沉沉，个天都唔帮我哋，令我感觉到好灰。嗰日我见到呢张被，心情大受影响。因为最近好多烦恼，大大小小围绕住自己的生活，再见到咁灰的天，只可以唱翻句灰色，哈哈哈哈哈哈。除了我之外，身边都有些朋友心情不是几好，见到他们咁忧愁，不想增添他们的烦恼，当然要尽朋友的本分，送上一份安慰，跟他们讲。船到桥头自然直，再附带无限的正能量。朋友听到自己这么讲，当然会开心一点，但是自己正能量有限，没什么货的时候，正能量可能会变成负面。如果这样可以怎样，到我要找朋友聊天，最好可以安慰一下自己。你可能会说，不是吧，我都要人安慰。我会说，唔系啊嘛，点解我唔使人安慰啊？我都系人，我都会有心情欠佳嘅 moment。我都好想有人同我讲翻句，船到桥头自然直。但系同我讲呢句说话嘅人，可以喺边度揾？未必咁啱喺你身边。呢啲时候就要学下安慰自己。你讲就易啦。心情欠佳的时候，怎样可以将自己由谷底反弹翻上来呢？不需要想到这么复杂的，身边一定有些启示。我想翻起见到灰灰暗暗的那嚿云，你可以说这个云很灰暗，但是你亦可以这样想，有什么这么大件事啫？正所谓 天跌落嚟当被冚，呢嚿云仲系软淋淋，呢张被冚咗上身，其实应该觉得好开心，因为好似俾你一个温柔的拥抱。就算有乜嘢烦恼，嚟紧都好似呢嚿云一样烟消云散。你可能会觉得佢阻住你嘅视线，但系只要轻轻用手，就可以拨开云雾见青天。其实自己心情好与坏，自己可以话到事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谁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崔杰彤， 你认错人啦！我系 Sailor Moon。 吓、啊， 我系女王。 我系细佬。 我系细路。你哋搞乜啊？ 动漫天空小说，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呢、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明天咧就假期啦，咁啊，相信都有啲朋友会留喺屋企啦。咁啊，留喺屋企有咩做咧？不如试下整一啲怀旧小食啊！ 咁劲，今日唔整 fusion 嘢，唔整夏日凉浸浸、酸酸甜甜嘢，系整怀旧 小 食 啊！嗱，之前咧我哋倾过就话啊香蕉糕啊嗰啲等等啊芝麻卷啊，大家中意食咩啊？其中有一样嘢咧，好似遗漏咗冇讲到啊！ 是什么？ 其实都几多人中意食 钵仔糕。 就是花生糖啊！ 我以為你在屋企教整缽仔糕添， 其實都 OK 嘅，都整 會唔會教龍酥糖啊？ 龍酥糖 啊， 龍酥糖啊難啲、 啊，真係要功夫啊！嗰、那個係啊， 你冇玩我啦，小賣 啊， 係啊， 哇！點整出嚟？ 幾劈力啊！ 嗰啲絲係嘛？ 係啊！ 我上網又再去揾下、啊、研究下再話你知、啊。不過呢個花生糖點解我話不如可以喺屋企做咧？就係佢嗰個技巧咧就唔係好多，亦都比較簡單，同埋咧整咧真係可以整到一餅咁樣切開一。 楷楷入住一樽咧，都可以食到一段時間嘅嗰、那個我自己覺得個經濟效益都幾好啦。咁所以自己可以喺屋企整，而材料咧亦都非常之簡單，花生糖有花生啦，有芝麻啦。咁、其實點樣將佢哋呢啲材料黏埋一齊咧？就係、是、用呢一、這個白砂糖啦、水啦、麥芽糖啦，做一個糖漿， 即 係 馬仔咁樣 係嘛？係啦，就將佢黐埋曬一齊咁樣樣。咁其實個步驟就係首先你將啲花生炒香佢啦，千祈就唔好大火，慢慢火炒香咗佢啲花生啊、芝麻炒香佢啦。咁如果你買咗啲花生翻嚟咧，係有衣嘅話咧，你就要咁樣搓佢， 搣咗佢， 係啊，篩下佢，咁啊整走咗嗰啲花生衣，咁啊就預備好啦。咁另外咧就係到煮嗰個糖漿啦，咁啊落少少水，跟住咧就畢啲蜜糖啦，你可以用蜜糖或者用砂糖啦，跟住又再畢多兩羹嗰啲麥芽糖落去啦，咁啊有嗰個漿喺度。咁呢個咧反而係要用多啲心機去做嘅，因為你唔可以用大火，用大火佢就燶，你要慢慢細火喺度一路煮一路搞，一路煮一路搞，咁去到一個狀態，大概可能要五至十分鐘左右，都慢慢煮，煮到佢真係有一個糖漿出咗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將頭先炒香咗嘅花生同埋芝麻咧倒落去，又再搞搞搞搞搞，全程咧都係慢火就 OK 噶啦，千祈唔好整燶佢，咁啊搞到佢形成咗一個叫做結咗嘅狀態咧，團咁樣咧就可以攞出嚟，攞出嚟嘅時候咧就鋪喺台啦，你就攞張嗰啲焗嘢嘅牛油纸又好，或者石纸又好，铺喺面就攞一个棍咧，将佢碌翻平佢，就碌翻到好似一个正方形嘅表面咁样样，系啦。咁跟住咧，你就趁佢仲有热力嘅时候就切，因为当佢冻咗嘅时候咧，佢就会硬，即系 一切就烂啦。到时就 系啦，到时就好难切，亦都会碎晒。 都几攰，你其实净系搞嗰个咧， 系 一路搞佢咪一路越嚟越结嘅， 系啊， 就越嚟越考你手力啦。 系啦，嗰个其实就系心机位喺嗰度咯。但系你话难。难唔难咧？其实佢就唔难整嘅，咁同埋就好似头先咁讲咧，你推翻开佢一片嘅时候再切咧，其实可以整到好多粒。 系啊，哇！呢个都几正，我自己好中意食花生糖同埋芝麻糖。不过有阵时喺街嗰度买咧，有阵时啲花生咧唔知系咪变咗定还是点咧，有啲益嘅味道， 油益味嗰啲。 系啊，有阵时咧就买唔到啲笋嘢。我记得元朗有一档系几好食，不过好似。近呢一兩年都會失色咗少少。 花生定花生糖？ 花生糖啦。 哦，咁啊試下自己整啦，有別有一番風味啊！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我成日喺度諗咧。煲粥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有個秘技，就係、是、當你煲緊一大盤粥嘅時候咧，就抌支匙羹落去，跟住滾下滾下嘅時候咧，嗰支匙羹就會喺自己入邊幫你搞， 等佢唔好黐底， 唔好黐底， 唔好滾瀉咁樣啊， 唔得嘅點啊呢招， 要擺嗰啲瓦嗰啲，你唔可以擺其他質地嘅。 瓦嗰啲啊， 系啊，即系 你有冇试过苏杰彤？ 我反而因为以前咧啲人话搞住佢，佢会绵啲啊嘛。咁、其实后来我试过有个方法，就系你浸嗰啲米浸耐啲，同埋攞少少加几滴油落去浸咧，佢、就真系会化开，即系煲出嚟绵啲，就唔使加只匙羹落去咯。 哦，我就好似唔知系啲咩物理定系唔知咩，我成日觉得佢加匙羹就可以唔黐底咁神奇，试嚟试去都试唔到，次次煲弯咗我啲。 你试下我个方法啦。 系咯， 因为我成功过。 试一试你个方法， 你试我的方法啦。 系， 我叫外卖啫嘛，一定冇事噶。 系咯， 如果呢一间唔够绵，咪包进下一间咯。 但系可能走咗你啲皮蛋瘦， 系你啫。 可能其实得白粥喎，明明啲皮蛋瘦肉粥，点解得翻白粥？ 点解咧？但系外卖你都要食噶啦。 系啦，唉，好啦，嗱，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咩咧？就上次同大家提及过，就我阿妈咧咪会整嗰啲热情果汁嘅。 嗯嗯。 今日咧拎咗过嚟就俾大家试一试啦。 好 嘅。系啦。咁啊，顏色方面咧，其實望落去咧就有啲似芒果汁嘅。 係 咁啊，頭先我哋編導阿 Vincent 咧，阿梁岳希就已經試過啦。 先飲為敬啊， 先飲為敬啊！佢飲完之後，佢都話：好飲喎！咁但係佢就喺度諗，係咪有落過芒果咧？咁樣即係撈埋一齊，咁就唔係嘅咁樣。好啦，咁我咧就翻去咧研究咗呢一個嘅煮法，咁啊諗住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原來個個都可以整到。 而且咧仲几简单， 你讲热情果汁啊？ 热情果汁，系啦，好啦，呢个热情果汁咧，其实就好简单嘅。热情果咧个份量咧，例如你通常正常人啦，譬如两三个人嘅屋企嘅，你都系买五至到六个嘅热情果，其实就应该够到每人一细杯咁样， 就够热情啊！成屋企人就够热情啦。 首先人咧唔系用正常与唔正常嘅划分嘅，即系如果我用两个热情果，即系我好唔正常。如果我系要用十个嘅，我又唔正常。 正所谓有啲人又热情啲。有啲人又冷靜啲，係啊！如果你熱情啲咧，食多啲熱情果啊；冷靜啲就食少啲啦，咁樣係嘛？ 可以試一試啊嚇！咁啊，熱情果上次講過啦，咁啊點樣可以買到啲靚嘅甜啲嘅熱情果？就係咧，你去揀熱情 同阿姐打好關係， 同阿姐打好關係啊！睇下佢有咩秘技啦，或者 最緊要， 直頭叫阿姐幫你揀埋。 跟住佢喺籠底活，嗱買呢個啊， 係啊，攞住嗰啲唔得㗎， 得㗎， 點不知越熟越水膩，越熟越水膩。呢個即刻食啊！ 唔食 唔食 啊！ 唔食啊！ 唔係咯。平时靓嗰啲啲客仔自己拣晒啊，水鱼过嚟就唔俾你咩咁样。好啦，咁所以自己都要望一望，嗰个热情果咧，要系上次提过要咩啊？巢皮嘅，你就望佢嗱，佢唔系烂，佢真系巢皮啫，系啦，佢巢皮嘅。越巢皮咧，可能佢入边嗰个嘅成熟嘅程度咧就越高，咁啊糖分咧亦都会高啲，因为本身热情果咧。其實係幾酸嘅一種生果嚟，係啦。咁如果你就咁拎去整呢一個嘅果汁嘅話咧，咁你都即係落糖都有排你落啊。好啦，咁如果你真係揾咗啲熱情果翻嚟，假如我真係揾十個，揾咗十個熱情果翻嚟之後，我應該點樣做咧？啊，上次亦都講過少少啦，先切開咗一半先，跟住咧就攞匙羹刮走入邊嗰啲肉，咁啊入邊有好多啲熱情果嘅果實啊，好細粒嘅，大概咧就似係幾粒芝麻加埋就變一粒咁 樣。嗰啲點樣處理咧？嗰啲 係啦，呢個就係關鍵啦。咁你切開咗嗰個熱情果之後咧，咁啊擺揾個啲咩攪拌機，咁樣就將佢攪拌咗佢先。 我屋企如果冇攪拌機咧，可唔可以用其他方法？ 用手攪啦，用手攪。 但係攪拌用 因為要 攪 爛 啊嘛， 因為要攪爛啊， 嗱你要練習到你嘅手力嗱。好似攪拌機咁嘅力度， 我試過，我試過整，我要分享下我嘅秘技先。 好啊，好啊， 我就攞個好細嗰啲，即係打邊爐嗰啲啲細嗰啲呢啊，嗰啲筆嘢嗰啲咧，喺度攪落去， 我攪落去， 攪到佢出水，下邊滴出嚟，咁嗰啲紙咧，嗰啲細細粒嗰啲，咪全部擎曬喺上邊，咁樣咯。 哦， 用呢個方法咯。 其實中嗰個方法咧。在我用完呢個攪拌機之後咧，我都會用嘅，因為攪拌機攪完初步第一陣之後咧，已經開始爛爛地啦。咁然後咧，你就我屋企嘅做法就揾三個唔同嗰啲叫咩 layer 筲箕啊 ，layer 係啦，將佢過篩咁啦， 將佢過係啦，由粗開始咧就過三個步驟，由粗跟住中就最幼細，咁啊過三次咧就過濾咗佢入邊嗰啲雜質啊各樣嘢，因為佢頭先講過嗰啲熱情嗰個果實咧就好細粒噶嘛，有啲人咧。就好唔中意嘅，因為第一佢黑色， 但佢會唔會係營養所在？ 冇錯，其實佢係營養所在嚟嘅。但如果好似我屋企有細路仔嘅，見到黑色一粒粒，跟住話啊，係咪螞蟻嚟㗎？你話唔係， 我唔相信 係螞蟻嚟㗎。 我唔相信嗰啲係營養所在嚟嘅。 嗰啲係啊， 唔會啊， 嗰啲真係有營養價值。 點解咧？你隔咗一段時間之後，你之後係會見翻嘅。如果佢係營養所在吸收咗咧， 唔係喎，見翻嗰啲可能真係蟻嚟喎，鍾哥。 你点会食嗰啲落去出翻嚟嘅系蚁咧？唔会啊，话你 听，就系因为你 哲学嘅讨论啊，系咪？ 你知唔知热情果嗰啲？ 我好想冲出嚟，但我真系唔知 嗰啲果实咧， 停唔到佢哋两个。 果实就正如钟哥所讲，点解会见翻出嚟咧？ 系咯， 因为佢哋方便你排便。 哦， 佢哋个功效就喺呢度啦， 帮你洗啊。 系啊，即系帮你一路带埋啲其他嗰啲零零散散嘅嘢一齐出嚟，真噶，真系帮你排便。 本身我都想帮你，但系你讲完呢个之后，因为其实金菇都会 see you tomorrow 噶嘛，即系都会听日见翻。 咁粟米啦，粟米都得。 咁佢哋系咪全部都有呢个带埋其他嘢走嘅效果？ 有啲系噶。 哦，好啦，我信你啦，咁。 系啊，嗱，好啦，嗱，讲翻先。咁你但系过咗几次之后，咁你嗰啲嘅叫热情果嘅果汁咧，就已经开始结结地啦。咁你就摆。在那個煲嗰度咧，就一路慢慢煮啦。好似頭先Kitty 講過咧，就一路煮就一路慢慢攪佢。佢咧都會越攪越結嘅，但我哋就唔想越攪越結。咁所以中間嘅過程咧，因為佢本身已經好濃縮噶啦，熱情果汁。咁所以你就加水啦。咁加到咧就係似係普通嘅果汁嘅狀態，你自己一 feel 到噶啦。唔可以太結，亦都唔可以太稀，因為你越煮越結嘅時候，其實你最後咧你都要加翻水先至可以飲嘅。好似我屋企整咧就係整咗支濃縮嘅熱情果汁。跟住你咧就用嗰個濃縮熱情果汁另外再加水。 咁啊變咗一杯嘅熱情果汁咁樣飲嘅、 嗯，即係飲嘅時候先再 飲嘅時候先加水嘅， 即係好似濃縮橙汁咁 樣。冇錯啦，咁其實煮嘅時候咧，如果你真係連嗰個味你都覺得太酸咧，其實你可以加糖，但我哋通常加糖就加冰糖。咁、 嗯、 冰糖飲落去嘅時候呢個感覺就會再滑口啲，咁咪容易啲去到飲啦。咁咪同埋呢即係嗰啲叫做飲嘅時候呢，其實你可以再加水或者你另外再加糖雪凍佢又得，咁咪但係常温飲都 ok 嘅，就冇人熱飲嘅，係呢個就比較上熱飲就真係少見啦。通常呢都係 果汁都好少熱飲啦， 係啲東南亞地方呢佢哋更加係飲凍嘢啦，係咪呢食完熱嘅面跟住就要飲返杯凍嘢咁樣。咁呢個呢就有一個好簡單嘅做法，大家就已經可以將屋企即係喺街市買咗熱情果翻嚟，就將佢變咗做果汁， 嗯、 然後將佢俾佢濃縮狀態之後收喺雪櫃。咁要飲嘅時候咧，一翻到屋企就倒出嚟、 嗯， 加水咁，或者你中意就加啲冰糖，咁就已經可以飲啦、 啊。小白好詳細咁樣講咗熱情果汁點樣， 其實加啲薄荷葉喺上面，我覺得 就好靚、啊，好飲啊！喂，但係嗰啲籽就咁抌咗佢啊？定係可以種翻啲熱情果出嚟咧？ 種啦，嗰啲 係啊，我都係有興趣飲多啲，所以都係多謝 Auntie 係啦，多謝 Auntie， 出嚟飲翻杯先。大家飲杯啊！ 飲杯啊！ 酸酸甜甜咁樣、啊，非常開懷。 不過好快好快講俾阿崔傑同聽先啦，係可以種出嚟嘅， 係可以。 因為我有朋友真係喺屋企種啊。 哦，咁、嗯、小伯你有個天台，你快啲種啦、啊，又變咗一個樂園㗎啦。 等十年八年之後， 變咗熱情果樂園啊！ 係喎、啊，收多份錢喎、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